包括家中守夜。死者下葬或者火化的时候不得多过三个人出席，并且要遵守一至两米社交距离的规定。政府早前已经将全国封闭措施延长至到最少四月十一号。当局说宗教庆祝和民间丧礼活动必须押后至到封闭措施之后。西班牙累计85000多人确诊新型肺炎，7300多人死亡，死亡人数是全球第二高，仅次于意大利。当局已经禁止未来两星期一切非必要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早华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5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和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和香港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部分地区有雾，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七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3500米；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东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11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2327点，升6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26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87，瑞士法郎0.959，澳元0.617，加元1.416，新西兰元0.602，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93美元，卖出162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星光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喺朝头早嘅时间咧迎接星期二俾你哋嘅挑战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咧3月31日，咁啊明天咧就已经系4月1日啦。不过就希望大家听日唔好啊挂住整蛊人啦，4月1日嘛，系咪？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你哋。今日系农历嘅3月初8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佢自己在自己生命入边最重要的一个嘅位置。在我哋生命入边，也就有其他人是俾我哋嚟讲，对我哋嚟讲是很重要。人千祈不可以看轻自己，就算呢一刻你正在看睇小紧自己，但系其实喺你嘅心入边，一样系有其他人是可以很重要。同样的道理，其实你自己一样在其他人的心里面是来得非常重要。 今天才碰到我，好比初相识当天，大点不相信，而又大点奢望。你为何在此令这愿安躺的心震荡？多想再碰到你，及风吹起的黑发，你会更黑发，藏在我手轻握。你亦曾留下火，就算在今天人不属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今天才见到你那诗一般的身影，你的身影曾在我眼中碎，某段情曾共追。恨美丽故事难舍弃，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但若你知那又如何，和我可以讲什么？全是已消逝，今天你在这。 望望我，仍轻轻亲我，你的嘴角无言地说声珍重。人离后的家，纵热闹，纵是挤迫，仍空亦冻。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仍是你，仍是你锁着我。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原来忘掉你，忘掉你也不可。再度重遇你，可喜也可悲，谁令我不懂爱另一个。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学友，再度重遇你。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各位听众，外面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96%。 新型冠状病毒继续肆虐，可能我哋对呢个病毒咧啊，都仲有好多嘅唔同迷思或者不理解，甚至乎咧对病毒两个字啊，唔一定系新型冠状啊，对病毒两个字同感冒或者菌啊，又有好多嘅迷思啊，到底入边又有啲咩分别嘅咧？啊，例如感冒好多时咧都系由病毒引起噶，咁点解有阵时会用抗生素，有阵时又唔使嘅咧？明明都是確診為感冒，屬於病毒，有時候醫師就會用抗生素。原來感冒大部分都是由病毒引起，但並非全部都是的，部分就是屬於細菌性的感冒。細菌就入侵了我們的呼吸道，就會出現就是黃綠色的痰、鼻涕，這個時候需要就是用抗生素去治療。一般感冒的病毒就是透明的鼻涕，只是需要透过一些支持性的治疗，缓解流鼻水、鼻塞等等的病征，其实就已经可以再依赖自身的免疫力去到改善了。近年来抗生素的滥用的情况也都出现了，搞到细菌出现就是抗药性，令到这些病菌很容易就慢慢就变成超级细菌，这个我们都需要特别留意住。是不是所有病毒都能够靠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去到克服的呢？病毒入侵人体之后，虽然就会去到令到我们病了，但是很多的病毒感染，其实我们身体都能够靠自己的免疫去到对抗的。不过有阵时病毒就会令到人的身体就终生感染，例如是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可以直接就冲入去我们的细胞核酸。细胞不断咁复制再复制，难以去到摆脱。一只能够就透过鸡尾酒治疗法抑制就是艾滋病毒去到复制，并且限制这些病毒扩散去到其他的细胞，达到和平共存的目标。病毒的结构很简单，病毒核酸作为一个主体，外面再套上一层的蛋白质，形成了一种有机物质，而不是生物。这个也都是都不算是非生物了。病毒必须就依赖宿主才能够继续繁衍的。病毒入侵生物之后，挟持住生物体内的细胞，依附住细胞上面不断地去到繁殖。细菌结构就比较复杂了，最内层同样都是核酸了，但是外头就包含住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等等。亦都因为细菌的结构复杂，大小的病毒 即系大一啲细嘅病毒咧就好几倍。而细菌啊，亦都系世界上最细嘅一种嘅生命体，无需宿主都能够咧就系靠代谢去到存活噶。所以病毒同细菌咧又系唔同噶噃。嗱，病毒同埋细菌亦都会令到人咧去到病嘅，生病嘅。好多时啊，病毒对于人体嚟讲都系坏人，通常都系带有一啲致病性，例如肠病毒、流感病毒、感冒病毒、轮状病毒。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呢啲嘅叫做卫生安全，咁样先至最好啊！明天一定会出现，只要我哋每一日都系过住充满住爱嘅生活，互相关怀、互相帮忙、互相嘘寒问暖，好嘅明天一定会来临。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欢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是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涩。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想见。就算见千百个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涩。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 真系温暖20度，相对湿度95%。黎明加上周慧敏，真爱在明天。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啊20度啦，咁啊湿度95%，而家咧都相当之潮湿。喺我哋嘅衣柜入边咧，都有好多咧就系衫入边嘅，好多衣服啊。如果要令到啲衣服咧就系唔好咁潮湿，有啲乜嘢办法咧？都有好多噶。 在这个叫做正常的天气里面，湿度不是太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打开我们的衣柜或者室内，令到它就可以多一点就保持住空气流通，特别是干燥的空气流通，这样就会好一点。但是潮湿的天气入了入来你房里面，我们就要多一点就关上这个衣柜，防止呢就我们衣服呢就受潮的。可以呢就摆放很多除湿剂去保持住衣柜的干燥。另外亦都可以放一啲譬如係茶啦，即係嗰啲茶乾啊，或者咖啡渣喺衣柜入面，达至呢就吸湿除臭嘅效果。衣物一定呢就要晒乾先至呢放入呢个衣柜，仲要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持住呢就係衣柜嘅乾燥程度，咁样可以減低呢就係发毛嘅情况㗎噃。嗱，衣柜嘅背面啊，如果係近住呢个厨房、厕所等等潮湿嘅地方容易受潮嘅话啦，最好都係更换位置啦，咁可以呢就係预防呢一个潮湿㗎嘛。嗱，衣柜嘅底部啊，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呢，可以放一啲防止潮湿，例如有啲人会用报纸啦，我自己就会觉得呢报纸係吸到湿嘅，不过呢我就觉得个感觉好似冇咁太过干净，可以用下其他嘅。不过有啲人就会觉得呢啲油墨味甚至乎呢可以去到驱虫嘅效果添。仲有好多好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嘅衣服呢唔使受潮湿嘅。衣服受潮呢咁变做黑色一点点，白恤衫都唔会靓啦，系咪？ 唯有这次，难道站到你面前也不知？白恤衫因你变耀眼，是你喜欢的一身素色最自然色，藏着美丽无限，在人群中。人群中 仍未各自平淡。白恤衫因你变耀眼，让你置身于衣着彩色漂亮人群中，色彩都变平凡。 一首嘅作品嚟自黎姿，白恤衫。室外温度20度，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29分。转头听埋6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回来继续有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永兵报道新闻。美国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超过16万，2900多人死亡。总统特朗普说可能稍微收紧现行防控疫情的指引，又说若果严格遵从社交距离指引，将会可以挽救100万生命的人。特朗普早前将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指引延长至4月30日，他说未来30日是挑战时刻。他又说已经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接受病毒检测。对于欧洲的疫情，特朗普说同意大利总理孔特通过电话。他向孔特提到美国将会提供总值1亿美元的医疗用品给意大利应对疫情。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超过77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37000多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世卫和20国集团的贸易部长讨论如何解决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基本医疗用品长期短缺的问题。他呼吁各国政府和私营公司合作增加产量，确保基本卫生用品的自由流通以及按需求公平分配。谭德赛在例行记者会又说，各国在应对疫情的同时应该继续提供基本卫生服务。他说新型肺炎大流行令很多国家的卫生系统不堪负荷，过往疫情证明当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的时候，一些本来可以透过疫苗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会急剧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名助理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内塔尼亚胡自从当地星期一起自我隔离并接受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内塔尼亚胡的家人和紧密团队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预料内塔尼亚胡将会继续自我隔离直至流行病学调查完成。以色列累计有接近4700宗确诊病例，当局已经实施严格的限制措施，包括一切非必要的活动，压制病毒蔓延。内塔尼亚胡正是寻求尽早和南白党领袖金茨筹组联合政府应对疫情。延期的东京奥运明年7月23日开幕，8月8日闭幕。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等开会之后同意这个举办日期，残奥会在2021年8月24日开幕。消息人士透露，明年春季举办的方案也都曾经探讨，但由于疫情严峻，忧虑无法确保有足够时间进行预赛和兼顾海外的体育赛事日程，最终定为7月开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和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东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本港的確診數目在這幾個星期裡面都見到有上升的趨勢，不少的公眾活動和很多的事情都要取消或者延期。香港出版界對於今年的書展是否能夠如期舉行都十分關注，調查顯示有 38% 的中小微企業希望取消書展，超過八成就希望貿發局可以減免一半的租金去到舉行。出版界的中小微企组成2020香港书展关注组，成功就收回240个的摊位的中小微企，大概就占了参展摊位的1%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 95% 的参展商主认为今年生意额会下跌，生意额会减少 50% 或者以上，有 38% 的参展商就希望可以取消书展，33% 的希望就书展可以延期啦。咁若果书展如期举行咧，又有70%的人啊会希望咧，咁都会系参加嘅。但系83% 更加希望咧就系贸发局咧可以喺今年嘅书展嗰度减租，就大概一半。关注组咧亦都显话到啊，因为参展商需要2至3个月嘅筹备书展啊，咁啊要求贸发局可以5月15号或者之前啦，确定书展是否可以如期举行。而届时啊，应该咧就允许已经报名参展嘅参展商咧就退出，并且收回参展嘅费用。而如果有展商选择咧就不参与本届嘅书展。关注组希望贸发局可以保留2019年啊参展商在2021年参展时的条件和资格，保留各项的优惠。咁如果举行的时间咧突发状况要腰斩或者缩短展期，贸发局亦都按比例，希望他哋可以按比例咧，咁可以退翻呢一个嘅租金噶。嗱，贸发局的副总裁啦，咁啊日前亦都喺电台嗰度曾经表示过。他同埋業界咧就7月中嘅書展問題密切就進行會議，希望可以咧，佢哋梗係希望可以如期舉行啦。咁我哋都希望係嘅，不過咧就疫情喺度啊嚇。佢話到不少嘅書店經營存在壓力，亦都有多本嘅新書咧就揀喺書展期間就面世。業界都希望咧就有共識啊，希望搞得到。佢話到受到疫情影響，將會有應變嘅方案，包括咧正在積極啊揾暑假另外一個嘅檔期咧。去到舉行嘅，咁啊唔知道情況會係發展成點啦。我哋好想呢個疫情快啲完結，然後我哋可以舒一口氣。佢係寶芝倫，喘一口氣。 陳舊那漫畫玩具安躺於在我枕邊，沉澱後幻想寂寞都花光了兩天。上车相加快了老段视线，到海边呼喊出命运多变， 海鸥跟斑马次次未遇见被隔阻，不需搁浅。尘封的世俗无谓的道理，人海中故地寻觅，风中起舞在细听旋律中跟你告出这困局迷雾的日记。转千次再与你停低喘一口气，流浪当闹市寂静新开小店那一间，凝望着漫天雾幻，可跨海再上山，弹斜画画中角色逐渐渐淡散开，不可再迅速地牵挂，愿我可留在下一格别他，要放胆去吧。 地区的预测方面，多云，早晚有几阵雨，以及有沿岸有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会到24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而家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5%。布志伦一首的作品叫做《喘一口气》。今日朝头早继续有职场 KOL 讲下裁员潮。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有我哋嘅职场陷阱啊嘛，咁啊电话侧边咧都已经啊邀请咗咧就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电话度啦，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系啊，最近我知道你都非常非常之忙啊，因为咧即系而家呢一个叫做经济气候又麻麻地啦。裁员潮都好似咧，真系出晒出嚟咁样。 近来系啊，其实我上个星期开始咧，即系都有开始好多朋友啊，平时大家都谂唔起我身份，跟住上个星期大家都开始谂翻起我做 HR 咁，开始打电话嚟问我好多嘅意见。咁其实听嗱，无论系我朋友嘅圈子啦，又或者同行，我哋都会大概会知道好多即系同行发生紧啲咩事，或者成个市场发生紧啲咩事。咁我谂比较我而家可以估到或者睇到嘅咧，就开始出现一个即系头先讲过个裁员潮，又或者。开始好多公司要止血啦，因为大家而家都预测到嗰个市况或者嗰个经济真系唔系咁乐观嘅时候，开始好多公司咧，我哋睇到有开始会出好多唔同嘅嘅方案出嚟，即系当然之前有讲过嘅，可能会系放无薪假啦。 或者要叫人做，即係可能減低嗰個工時啦，甚至乎真係要迫於無奈之下，開始會有裁員呢啲消息。因為而家開始三月底，好多公司都會行一個即係財政年度去到三月底，咁佢哋開始要睇個數嘅時候咧，我聽得到，亦都比較嚟得快。亦都聽到身邊有同事，或者唔係同事，應該有朋友，或者佢哋屋企人，唔好彩啦，可能被裁咗出嚟啦，又或者真係已經開始放緊無薪假。咁其實佢哋都會開始問到好多，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咧，可能真係第一次去面對。咁啊，佢哋好多時唔知點樣去面對啦，唔知道佢哋嘅權益喺邊啦，咁都問咗好多問題。 係嗱，咁我都好多問題想問阿 Vince 啊。首先啦，公司做即係要裁員啦，相信一定係經濟唔好啦，係咪？咁但係通常有啲乜嘢特質嘅同事會係最容易被即係點數嘅時候點中要剔走佢咁樣嘅？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聽眾？等我哋聽眾聽到都防一防先啦。 有啊，其實都可以即係講多少少，即係大家即係定係 HR 或者公司即係叫做管理層先知嘅一個嘅一啲嘅方向啦。咁通常我哋話真係要一間公司點樣去叫做裁減人手，有好多唔同嘅考慮因素嘅。係咪話你貴我就要裁你呢？有時又唔係㗎喎。咁通常有幾輪啦，即係可能先唔好諗幾多 round， 通常第一 round 呢，第一一定會諗一啲表現唔係咁好嘅一班先嘅，嗰啲嘢就因為考慮唔使咁多，即係當係同一時間當清雨血。咁所以呢有時我都會即係有啲人開始為死啦，我公司唔知會唔會裁我啊，又或者我會唔會係一個高危嘅被點中嘅人，究竟咩為之叫被點中呢，或者會上名單呢？咁通常我都會問首先第一，你係咪做緊一啲叫做即係已經有一啲叫做咩表現改進計劃，成日都話一啲之前我提過嘅叫做一個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lan 裏邊係啦嘅人，通常呢一班人咧就呢段時間真係要高危啲嘅，因為唔使考慮嘛，即係我連都唔使同你去搞你啲表現啦，係時候清一清雨血。咁都係叫做減得一蚊得一蚊，呢一班人咧係第一班係高危嘅，通常我哋要擺上個名單都會擺呢一班人。咁好啦，當冇啦，其實一間公司唔會真係好多呢啲咁嘅人啦。咁第二班呢就會係諗一啲究竟係咪可以，即係佢嘅工種係咪可以俾人去分，即係去 share 呢，即係有人幫你可以做埋吸納埋你嘅工作嘅一個嘅工種。 即係變咗係可有可無嘅同事呢又係高危喎。 哎呀，你講得啱啊！即係我都唔想咁樣講，不過真係咧，要用可有可無去形容啦。 我見你兜咁大圈咧，我幫你單刀直入講就算啦。我驚啲聽眾好難理解。 好 hurt 嘅，我成日朋友問我，唔好話你唔可有可無。咁係啦，即係講得白啲，即係一啲可有可無嘅工種，比較容易啲去可能外判嘅工種，因為通常咧有啲嘅工作係外判係冇乜考慮，冇乜需要特別多嘅考慮原因嘅，可能考慮成本啦，又或者唔係好多，即係接觸好多商業嘅秘密啊，又或者個公司嘅資料啊，咁呢一啲嘅工種咧，最容易要 cut 咧就會 cut 出嚟噶啦。例如即係再講得白啲，譬如一啲嘅行政啊，譬如一啲嘅前台啊，又或者可能我哋叫做 reception 啊，呢一啲咧好易，因為太容易外判出去啦。咁有錢公司有錢嘅時候，就當然可以有自己有嘅自己員工啦。冇乜錢嘅可以外判平少少嘅方案，甚至乎冇錢嘅我唔揾人都得，唔冇人聽電話咪自己聽翻。 係啊，自己聽翻咯，叫秘書做埋咁樣咯。 係啦，冇錯啦，咁就會係呢一類嘅工種嘅，呢個講緊。大圍通常考慮都會考慮呢啲，咁好啦，又或者去再諗，真係呢啲都已經剁埋，公司真係係一個好嚴峻嘅情況，咁我會諗到啲咩位呢，咁就會開始真係會諗一啲叫做中層啦，因為呢通常我哋都會喺度講頭先所講一堆咧，你會諗到係通常係一啲比較唔可以話 junior 啦，即係有呢啲嘅日常一啲比較 general level 嘅同事。咁啊，真係要再唔夠啦，唔夠力度唔夠大，止唔到幾多血嘅時候，咁通常都會去到中層度嘅。點解唔會去高層？係咪點解唔貴 cut 唔到咧？當然去到有啲嘅公司，可能真係去到 CEO 都會炒。 一般聽眾咧聽落去咧就係會覺得你唔炒高層，梗係因為為所以唔炒佢哋住啦。成日出去食飯都是成班人一起出，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咧，高層我講過，你哋即係通常未必睇到高層嗰個 value。有時去到呢啲位咧，就真係會睇到，因為佢哋通常高層咧，分分鐘就可以有機會兩個方案，一有機會一個救全家，炒佢一個救曬成間公司，但係都有機會咧。嗰一個人咧，佢可以佢自己可以佢嘅 value 可以咧一個做曬十個人嘅工作， 係 咁就好視乎公司點樣去決定啦。咁有機會高層，有機會中層，真係好視乎業務嘅。咁、有啲嘅公司咧，亦都會考慮到究竟嗰一個工作崗位係咪有啲嘢做緊甩唔到，冇人接到，咁亦都係重要嘅。嗱、又唔代表佢呢一刻唔炒佢或者唔裁佢噶喎。只不過時間表可能騰遲，可能佢有隻時間表，可能有啲有一班同事已經叫做上咗名單，呢兩個禮拜之內就要 cut 啦，又或者有一班人睇過佢哋有啲嘢做緊，或者佢哋嗰個影響可能騰到去年中，或者一啲人騰到年尾，因為其實好視乎咧佢哋嗰個公司點樣去報數嘅，就佢哋會通常會計啊，幾時做慳到幾多錢。一年個就會去開始會計一條數出嚟嘅，咁然後就根據唔同嘅時間就做唔同嗰個嘅，即係幾時開刀啦，就係、是、咁樣啦。 哦，咁嗱，如果真係有啲同事自己都知道自己嗰、那個好似邊時所講啦，個位置啊已經係去到危危地嘅，有啲危險嘅位置。有冇啲乜嘢可以做，然後又可以叫做避過一劫咧，大師？ 嗱，通常我避唔避到咧，我覺得好難。但我真係有咁樣，我有建議過朋友嘅，即係譬如啊，老細都因為好多時去到啲位置咧，都公司都會會同啲主管啊，即係或者你交個名，可能每個部門要交一個名，你哋自己諗啦。即係佢未必會公司會係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嘅決定去幫你哋去 cut 啲名，因為有收錢都會對個公司會有影響，我營運有影響嘅。咁啊，交翻俾部門主管，你自己諗邊個做最低影響又可以幫到公司止血嘅一個名單。咁啊，通常咧有啲老細咧就會真係會好公開或者好透明咁同條 team 去 share， 即係公司真係要止血啦，大家即係可能諗下，或者佢哋通常老細咧揾啲比較 close 嘅，又可以傾到偈嘅一啲嘅員工。咁如果 食 lunch 嗰啲係嘛？你意思係、 有機會啦，又或者真係好幫到你手，真係好幫到你手，因為老細都未必做嘢噶嘛，佢都係有時都俾曬佢啲左右手去做嘢嘅，係咪？咁通常都會問下左右手嘅意見，喂，你覺得邊個即係要交名啊？交邊個？即係而家好現實嘅，交邊個上去？咁即係當然啦，有啲可能有啲亦都會真係會講，喂，其實咧。即都好大程度，好大機會都係你噶啦。咁即係而家未決定，不過即係你預備定啦。咁呢老細真係好好，因為大家都好唔想呢件事發生啊。咁所以如果你未發生，但係又開始，或者都覺得頭先我所講啊，自己都算係高危，可能未必係發生嘅。不過咧，我會有啲咩建議咧？首先咧，我成日都呢排都真係成日都建議噶啦，就係。呢段時間呢真係唔好怕被，即係如果真係有一日要離開呢間公司、通常都呢啲人都會介意我嘅離職原因㗎嘛。俾人裁呢個時候呢其實真係冇乜特別㗎。即係呢一個原因呢其實好多公司會明白，因為就算我當你之後你要諗點樣揾工，俾人裁呢個理由見唔見得人㗎呢、其實係好見得人係冇問題嘅。我嘅建議呢你係要睇錢。边一个嘅方案赔得最多钱，你就要去接受。即系讲真嘅，呢个好平心而，即系佢好帮到你。你呢个时候咧， 接受咗个现实先，系咪？ 系啦，即系钱系紧要，因为你就算再搵工咧，呢、这个时候比较难。我之前讲上两个，即系早排咪讲过，即系你哋知啲 contract 啦，即系合约员工，其实呢啲都已经系一个 option 嚟噶啦。而家咧个大趋势系好多公司都。观望住唔请人住，即系佢哋而家讲紧系止血。咁当就算有真系一啲营运上嘅需要，佢哋通常会系可能外判啦，外判就变咗一啲嘅合约员工啦。咁判上判啦，咁无论点都好啦，都有工作岗位。咁先考虑咗先，即系而家讲紧个前提就系、是、唔好考虑，唔好介意究竟系乜嘢工种啊，系乜嘢嘅性质啊，长工合约。part time 點都好，其實先顧住即係先睇錢先啦。 明白。 咁係啦，呢個你就算再之後你攞住封信走出去揾工咧，其實所有我肯定所有公司，就算去到同行 HR 嘅眼中睇咧，係一個正常不過嘅一個原因嚟嘅。 咁所以就唔需要擔心啦。 真係唔需要擔心。我嘅建議係先睇咗錢，因為咧通常咧裁員咧嗰個賠償咧都會好啲嘅，即係有時會有遣散費啦，又或者有一個叫長期服務啦。咁睇錢，因為通常有時可能啲公司會去到，我咪話去到一啲嘅 termination， 有時可能都會喂你諗下啦，你定佢想自己辭職啊，係咪？嗱，自己辭職咧。呢一樣嘢咧，你就乜都冇得賠噶啦。 嚇，哦，咁呢個就重點啦。咁啊 ，Vince 今日之後都提一提我哋咧，即係如果自己辭職，就乜都冇得賠啦。咁啊，裁員潮底下咧，都要諗一諗計仔啊。接受咗個現實之後咧，亦都要諗邊一個方案咧係賠得最多嘅，然後咧就可能 對自己最好， 對自己最好，再同屋企人商量，或者再睇下冇辦法即係真係要離職啦，跟住再諗辦法，盡快揾到份新工先至係上策啦，係嘛？ 系啊，呢、這个时候真 系 好好保 护 自己啊！ 啱啱好，今日就倾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继续倾咯 ，Vince， 好唔好？ 好啊，冇、 okay, 问题啊， 唔该晒，拜拜， 拜拜。 呢个时候，无论乜嘢工作，大家都要更加做好自己嘅份内事啊！表现得好嘅话，乜嘢都唔使惊。 除了会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你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怪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最富百好战场，谁能推倒我再装，巨像你走不太莽撞，贴上胶纸都尽望，像是宝钉都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分光，人何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还心房。 就算只是一个修理员都要做好自己份内事，他们是 DJ 银河修理员，现在听闻龙虎榜的精选专栏，晨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要睇返自己啲黑历史，真係要俾啲勇气先得㗎。 无需怜悯，

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今日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有白元浩啦，已经坐咗一个钟啦，咁啊另外7:00翻嚟嘅时候有阿 O 喺度， 系陪你坐多几个钟吓， 系啊， 你都陪下心机旁边你啦，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早咧，头先都听到小白话咧，近排啲天气比较潮湿啊，咁啊唔止净系小白讲嘅，大家都感觉到啦， 有眼睇啊，大家都 哇。又琴日落足一日雨，基本上晏昼咁啊，夜晚黑咧又湿湿立立咁样啊吓，咁咧湿咧就除咗容易整到啲衫咧污糟邋遢啊，咁啊起毛菌之外咧，咁啊仲会咧沤好多虫出嚟嘅。咁啊今朝咧讲两三样啦，俾大家咧赶走一啲咧春天沤虫啊，而嗰啲虫咧可以快啲赶走佢哋，唔好等咧啲蛇虫鼠蚁啊入晒屋企咁样咯。 系啊，而家春天咧，哇飞晒出嚟噶啦， 系啊沤虫啊沤细菌嘅时刻、啊， 特别我哋住啲村屋嗰啲地方咧，就啲人系更加知啦，即系夜晚又容易俾蚊嘈醒啦，跟住日头又可能见到一落街就见到比较上多虫仔爬嚟爬去。 系，得嗰啲虫仔就冇传统。嗰啲曱甴啊，嗰啲咁恐怖 嘅，唔係嗰啲傳統 嗰 啲 種嚟嘅， 唔係講緊嗰只曱甴嘅，係講緊嗰啲真係昆蟲嚟嘅， 係啊 係，可能有啲甲蟲啊、 螳螂啊咁樣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咁 啊，喺山間嗰度見到啲蚯蚓。好大條，我見過我手臂咁長， 係啊， 係我隻手臂咁長，我見到哇， 係啊，好勁啊，嗰啲有人，咁但係即係嗰啲都係益蟲啦，咁但係有陣時人就好古怪嘅，呢啲昆蟲走咗入你屋企咧，你就想盡辦法，係啊，你就想驅走佢啦。其實主要都唔係淨係想殺咗佢嘅，即係想佢走啦咁樣。咁第一樣咧想佢走咧就係曱甴啦，咁啊曱甴咧春天夏天都會多少少嘅，咁啊。曱甴生命力顽强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原来咧，阿小强咧就唔食辣噶，闻到一啲辛辣嘅味道咧就会速逃噶啦。 系咩？ 系啦，咁所以咧嗰啲 四川有冇曱甴噶？ 我都唔知道，我未去过四川，同你考证一下，睇下上网搵唔搵到啲方法。喂，用法系好简单噶啫，呢个咧就系加道理农场方面提供。咁啊，话其实将一啲新鲜啊或者咧干咗嘅辣椒咧，甚至辣椒个定咧放喺个墙角嗰度，就可以咧赶走到曱甴噶啦。 会唔会赶走咗曱甴惹其他嘢翻嚟先？ 暂时未知道。不过如果你屋企最大嘅叫做祸患咧，就系曱甴嘅话咧。 我趕走咗佢先啦， 係 見步行步啦，大家 見步行步，因為你唔能夠防到咁多嘢。因為另一種咧，就係我屋企勁多啊，其實即係近排執屋啦，多時間喺屋企，就係咧 蝨啊， 唔係啊，衣魚啊，衣魚係咩？嗰啲書蟲啊，即係俗稱嗰啲書蟲啊。咁咧，我屋企咧其實都潮濕噶嘛。即系唔知点解啦，系啊！ 我一打开本金融嘅时候，哇！ 系啊， 佢好勤力啊。 其实咧，咁我上个礼拜日咧都讲啦，话我屋企咧有2000多本书啦。跟住啲人话唔信咁、样，即系话你屋企边有2000多本书？其实一个正常咧，你有储开漫画嘅人咧，有2000多本书好正常。嗱、你谂下一套龙珠，42期， 嗰 度都42本，男儿多合樽20本， 系啊， 幽游白书30本，嗰度夹埋100本。 有小朋友我断舍离咗，你知唔知？ 系啊，跟住你都未计嗰啲咩 JoJo 冒险啊，其他 Kickly Quad 啦 ，One Piece 咧， 系啦 ，One Piece，One Piece 几部50啊。 其实我追得最多咧就系金田一，就算金田一依家画得唔好睇，我讲过啦。 你仲有啊？金田一 系啊，因为金田一依家画到佢出嚟做嘢噶嘛。金田一35岁事件簿嘛，其实我系有买噶，但系佢到依一刻咧，金田一都系同阿美雪咧系唔可以。一齐拍到拖咯， 都35岁啦，你俾条生路人啊，35岁啦， 但系大家两个都系单身咁样啦， 由高中嗰阵时开始奄奄养养到而家， 唔知做咩青梅竹马， 俾个名分人啦，今年一， 即今年一，真系奄奄养养几廿年咁样，佢作者 叫咩？个女仔叫咩啊？ 唔知乜乜美雪啊，系 啊， 算啦，嗰阵时 好劲啊！电视剧年代咧，我哋都追好多啦，即系呢、這个诶《Kinny Kiss》嘅诶《唐本刚》 啊， 再加呢个有版李维 喺我心入边咧。真係老土啊！即係呢個金田一都係唐本剛， 係啊，真係啊，即係認定咗嘛。之後又揾咗另一個， 你楊過係邊個？ 楊過我有劉德華咯，劉德華咯， 劉德華古天樂啊，係 劉德華古天樂個 type 啦咁樣。咁喂，講遠咗少少，唔好意思啊，就係趁住朝頭早懷舊一番。咁啊，點樣可以驅走呢個衣餘咧？就是、書蟲咁樣咧。咁啊。其实咧，书虫咧就同湿气有关啊吓，咁啊最好咧就将啲衫啊同埋衣物咧攞去晒，咁咧啲衣鱼咧就会自然走噶啦。 书都拎去晒， 系啊，但系你正常唔会晒住啲书噶嘛，正常书柜咧就系、是。一个比较暗啲嘅地方，或者相对冇成日见到日光嘅地方，如果唔系你啲书就晒晒下就变黄啦。小白都讲过咁样，咁头先话辣椒咧就有机会可以赶走呢个曱甴啦，咁样咁衣鱼点样可以赶得走咧？就系咧放一啲浓味嘅八角落去啊，咁啊衣鱼咧就唔会咧 全部都系辣辣地， 系留喺屋企噶啦，咁样将八角咧就摆入一个透气嘅布袋嗰度。摆喺衣柜或者书柜旁边，咁咧就可以将咧你无啦啦睇紧嗰本书咧，嗰只书虫咧就赶走佢嘅咁样。咁啊，我自己觉得书虫咧系见到会惊咯，同埋有少少吓人啦个样，有啲似外星生物嘅，因为我自己觉得 mini 版嘅外星生物啦。咁但系佢又、未必会咬人啩咁样，咁所以想佢走啫，单纯系。咁啊，暂时讲住呢两样先啦，时间所限。咁啊，讲咗啲曱甴。同埋呢個衣魚酒啊，之後再同大家咧收拾埋啊，其他嘅蟲類啊嚇喺屋企方面。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交通情报方面啊，电话接通咗已经，哇，天地线有边个啊 ？Didi 啊，早晨， 早晨，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吓死我，头先你打几次听电话， 听啦，终于系嘛， 系啊， 唔好意思，我挂住监察呢一个新嘅道路情况， 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咁即系而家道路情况系最新噶啦，讲嚟听下先。 啊，最新都係嗰啲修路啦，因為我哋收到運輸署嘅消息咧，都要對下佢哋講嘅嘢咧，同我哋明唔明白啊嘛 ？OK， 咁啊就係油麻地有道路工程啊，車身長度超過九米咧，就不能夠由金粟街右轉入去廣東道嘅，就係咁多啦。 咁啊近排都係啦，隧道情況都未去到好繁忙嘅，即係七點零鐘呢個時候係咪 Didi？ 系啊，有时真系想去快啲繁忙翻。 喂 ，hello， 听听到 啊，佢讲咗噶啦，有时咧都想快啲繁忙翻啊嘛，系咪？ 系 啊， 咁啊都系嘅。好啦，咁啊交通方面咧，唔该晒 Didi 啦， 唔该 Didi，thank you， 轮到， 拜拜。天气方面咯，有阿 Barbie 喺度啊，早晨啊 ，Barbie， 系早晨 ，Barbie，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出边嘅天气情况点？系咪好湿啊？今日朝头早， 今朝早咧都系湿嘅，直情咧。真係有一種感覺咧，係你擺隻手出嚟個空氣度一陣咧，你會覺得自己咧嘅水分好似係多咗少少，同埋啲 手汗咋嘛？ 唔關事啊，可能真係潮濕啊。不過成日話女人係水做嘅，咁你而家咪 double up 咯？ 咁都諗到落去，女人水做 double up 咯。咁你而家嘅水分咪好滋潤咯？咁樣定還是係潮濕對皮膚都麻麻地好啊？ 水腫啊 ，Barbie 係啊，潮濕對皮膚都麻麻地好。 我覺得咧呢樣嘢咧就真係水腫啊！我唔知道關唔關潮濕事啊？呢、這個就真係要請教一下啲中醫先知啦。但係咧對於如果你經常咧，譬如我，因為我行出街出門口咧，咁你屋苑入邊都係冷氣開放噶嘛。咁、然後當你行到屋苑出邊咧，去翻室外嘅時候咧，咁你冷氣令你皮膚會乾啦。咁然之後你出去嘅時候，如果嗰日潮濕咧，係真係有我頭先講嗰種感覺嘅。呢個係今朝嘅親身經歷。 係啊。 系啊，真系会，因为你本身冷气地方系好焗同埋好干噶嘛，咁、你突然之间行出去咧，其实咧你真系感觉到咧啲风吹埋嚟嘅时候咧，系好似有啲湿气喺个手嗰度嘅，系会凉凉地啦，同埋咧真系你摸落去系少少湿咁样噶。 咁出边有冇落住雨咧？而家 嗱，而家咧暂时就冇落雨嘅，咁不过今朝早咧都几凉爽，同埋咧都几大风啊。咁、阴天啦、但系咧就反而咧，即系呢一个钟数出门口嘅时候咧。 就冇太阳咧，女士们就稍微地觉得就诶唔使咁担心啲紫外光啦咁，同埋凉凉地咧，其实今朝早都几舒服噶，我觉得。咁、嗯、啊、哦，不过咧我相信咧，琴晚系落过雨嘅，因为咧见到地下都系比较湿啲啦，咁啊同埋啲路面啊、行人路都好多水沉喺度，咁、嗯、啊所以就即系呢几日啲天气都唔稳定，咁啊大家都系要带翻把遮，会安全啲啦。 明白明白，好啦，唔该晒阿 Barbie。你听日有中医师可以问下佢咧，天气潮湿嘅时候会唔会即系 去湿气有咩方法？ 水肿啊，同水肿有冇关系 啊？好啊，我等我问下佢 啊。唔该晒，唔该晒 Barbie。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同埋沿岸有雾噶。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啊大概二十四度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渐转吹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啊，唔知啲风咧会唔会吹起上嚟嘅时候会干翻少少啦？咁啊天气太潮湿啦，系、咪？开抽湿机都开到啲电费贵。而家二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咁啊学 Barbie 嘅所讲啦，咁啊出边嘅空气吸入去都系其实都舒服嘅，虽然湿湿地咁，所以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嘅低水平嚟嘅。 嗯，今个早上咧，晨光大学咧就讲下啲租金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喂，近排楼市咧就跌跌地啊吓，咁啲租金都有所回落啊。咁睇到好多咧，关于地产嘅新闻咧，都话一啲传统嘅蓝筹屋苑咧，啲租金都回落咁、样。咁咧，直情咧有啲位于咧都半豪宅区啦，譬如九龙站上盖嘅一啲楼盘啦，咁样咩船门啊，乜乜半岛啊嗰啲咁样咧，啊有机会。18,000租到一个月、哦， 其实香港一直以嚟咧就成日有样嘢就系租金太贵，咁令到啲人觉得喂，我如果我唔供楼就变咗帮人供楼咁嘅心态， 即系我唔租，即系我租楼就好似帮人哋供楼咁嘅心态。 咁如果你话租楼就真系平翻啲嘅，咁大家就可以谂下 租楼系啊， 系啊， 外国好多人都系租楼， 因为外国嗰个租金其实系 相对平啲 啊， 咁因为牵涉好多嘢嘅，即系政府嘅政策啦，即系土地嘅供应啦，咁啊。房屋嘅供应啦，咁啊楼价系咪高啦？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但系如果平时都系租开楼嘅你咧，就系、租客系列啦吓。今日咁啊，同大家揾下有冇啲笋啲嘅租盘出嚟先。咁啊，租楼嘅时候又有啲乜嘢值得考量咧？立即请啊，今日嘅房地产达人出场，同我哋咧上一堂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晨光大学阿 O 继续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荣师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不如讲下本地嘅租务市场啦。嗱，见到咧啲租金咧都大幅劈落去啊吓，咁啊，好似闻说去到九龙站上盖嗰啲咧，又去翻20,000楼下就租得到咯，咁样 系啊， 系啊，咁啊，究竟系咪？一啲租客嘅戒音咧，咁样，又调翻转头讲，有啲乜嘢嘅区域啲租咧特别冧得犀利嘅，咁啊，租客们又可以尝试谂谂度度佢咧。 嗱，其实咧，头先你讲嘅九龙站咧，确实咧，而家嗰个货量啊充裕啊，所以咧，一跌到咧，有啲20,000啊、30,000啊，已经有啲大嘅即系三房啊，已经可以住到啊。咁啊，唔单止啊，其实咧，凡亲咧一个屋苑咧，有好多嘅新楼盘啊，落成收楼嘅话咧，佢哋嗰个租金咧都会大幅下跌嘅。就算你话系旺市嘅时候咧，佢哋啲租金咧都会受压嘅，更何况今日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搵啲咧，即系又新啦、又靓啦嘅楼嚟租啦，仲要咧系好抵租嘅话咧，你就要留意住啦，边度收锁匙，边度咧就一定会平租啊。咁同埋咧又要睇翻，咁周边咧嗰个配套啦，咁当然啦，你话配套越多越强，咁同埋即系好方便咧，就租金向来都较为硬净噶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地方可能地铁又要远啲啊，超级市场又未起好啊，商场又未建成咧，嗰啲又相对会平啲嘅。咁当然而家呢个时势啦，其实唔好话即系租啊，买其实都会少咗啊，因为大家都即系好担心啦，即系所有嘅即系社交活动啊、见人嘅活动都取消晒啦。咁所以其实咧，而家今时今日啦，即系地产业界啦，即系嗰个盘量咧，其实系增加咗好多。咁啊，当然客源就少啲啦吓。咁如果咧，即系大家真系想换楼咧，呢、這个时候就可以有两个方法，即系除咗头先话搵平租盘，其实咧亦都可以同你自己住紧嗰个业主啊，即系倾一倾啊。因为如果你够租约嘅话咧，即系够期个租约够期咧，你可以同佢哋倾。因为普遍嚟讲咧，即系 業主都會肯去調整翻咧市場嘅租值嘅，因為我聽到啦，即係今次就同以前有啲唔同啦。以前就話我企硬住唔減租咁樣，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好多商即係大嘅即係發展商好啦，商場好啦，咁甚至乎咧一啲小嘅業主啦，咁佢哋咧都會咧願意去傾同埋減租，即係我成日都咁講啦，有傾有講嘅，即係咩事都可以化解到。咁啊，當然你睇下呢段時間啊，自己份工啊係咪真係好穩陣？係啦，如果穩陣嘅話，就不妨可以換下樓。但係如果都唔知道個情況點咧，我建議咧一棟就不如一靜啦，係啦，同翻自己業主傾就會穩陣啲。係啊， 咁所以就呢個係一個相對嘅，即係租客有陣時會處於強勢一啲嘅，咁啊應該呢個時刻咧就係租客相對強勢一啲，或者個議價能力啊強少少嘅時間嚟㗎嚇，呢啲逆境嘅時候，咁啊阿 Joyce， 你聽翻嚟嘅啲故事，譬如依家個租肯減落去，減到幾多咧？大概你覺得？ 咁就睇下你吓签咗几耐啦。如果咧通常签咗一年以内啦，譬如仅仅够一年啦，个死约够期啦，咁呢啲咧会减得多少少嘅，因为咧你呢个都系讲紧2019年签嘅啫嘛。咁、但系咧有啲租约咧就其实咧佢哋两年啊甚至更长都冇 review 过嘅。咁嗰啲租約就本身唔係好貴啦，亦都係平啦。咁嗰啲幅度就冇咁多。咁譬如以上年簽嘅為例啊，一般嚟講啦，即係譬如可能你租緊30,000，咁其實減一成27,000到，我諗業主都會同意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幾年前啊，可能2018年啦、2017年簽嗰啲咧，咁你本身都可能租緊係20,000松啲嘅，咁業主嗰個幅度就減得可能少啲啦。咁所以咧嗱，當然啦，呢個咧係好 general 啦，咁都要睇個別業主啊。咁啊，如果個業主個心態比較弱啲，同埋個業主咧係即係要供樓嘅，係啦，唔係話錢好多啊，敷皮曬咧，咁、那個議價能力又高啲啦，因為你知而家今時今日啦，已經好多業主係敷皮咗層樓噶啦，經歷過。 但而家如果你，所以阿 Joyce 你頭先講你話，喂，如果有啲啱啱鎖匙盤咁樣，佢可能真係即係自己都未供完嘅，藉住放租嚟 cover 少少嘅咁樣，咁可能就有啲機會個叫租客個議價能力強啲咯，係咪咁嘅應對或者咁嘅睇法咧？ 系啊，所以你了解业主 background 都好紧要啊。即系如果佢话，哎，我得一层楼收租噶咋，咁我要供楼啊，咦，咁啊，倾多少少啦。咁但系我敷批咗噶啦，已经我供完噶啦，呢个婆婆嚟嘅，好耐嘅。咁咧，佢哋就难倾啲啦，因为佢哋好明显唔等钱使啦。咁啊，争即系佢哋有原则啦，系啦，我原则唔可以减几多。咁当然都好视乎好多方面嘅，仲要睇埋嗰个屋入面嘅 condition 啦，即系装修啊、坐向啊。咁所以咧，即系我都建议啦，睇得多。玩得多咧，就一定有你嗰个心水啦。 咁亦都有啲朋友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即系本身叫做住得好远嘅，咁可以搬得近啲自己嘅工作环境啦。呢个系其实旧时楼价高嘅时候咧，大家就好似好逼于无奈啊，要住到大西北咁先得。但系原来你喺中环翻工，其实根本嗰个成本都喺翻度啦。你搭巴士又好，搭铁路又好，其实每一日来回都用紧几啊蚊嘅咁样。咁你即系少数怕长计，咁你何不即系趁住依家叫做啲租金回落，你搬翻近啲你自己工作嘅环境，令到你个车费可以减翻咧，即系大家呢段时间一定系共度时间噶啦，即系就算你手头大把钱，都唔会乱咁去挥霍，乱咁去用钱咯。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要精明啲咁样去部署自己，即系你租楼都可以租得精明一啲噶嘛，系咪啊 ，Joyce？ 系啊，梗系要好好理自己嘅财啦，因为香港人其实真系噶，摆咗喺度啲钱咧冇理到啊，摆咗喺度层楼亦都冇理到，咁其实好浪费，因为其实可有更加多嘅即系增值位啦，即系或者系增值自己个生活都系一个增值嘅，咁所以咧就喺呢段时间咧就吓、即系。照顧下自己啦，個生活啦，就睇下可唔可以再提升啊，或者咧可以咧即係再近工作地點啊，呢個都係提升生活嘅即係一種方法㗎，即係唔使搭咁多個鐘頭車咁啊，當然個心情都會好啲啊。 係啊，你有時搭到頭都暈埋，有啲朋友住得遠咁樣，或者哇佢喺個南昌站行過100米，嗰100米好似賽跑咁樣，如果咪轉唔到嗰架車咁樣，都幾頭痕啊嚇。咁所以咧呢啲都希望可以藉住呢個機遇可以改善一下自己嘅居住环境啦，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我哋下个星期经过咯，咁样好嘛？ 好啊，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想回家有好多嘅因素嘅。咁但如果你屋企揾到一个租管系平靓正嘅，哇！你真系日日都想回家啦，系咪啊？我哋陈雷嘅作品《不想回家》，而家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先啦。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超联球会杰志，一名职员的配偶较早前确诊新型肺炎，那名职员昨日完成紧急病毒检测之后，结果呈阳性反应，属初步确诊个案。杰志话，那名职员将会继续家居检疫隔离，等候送院。所有球队职球员和赛马会杰志中心员工将会继续家居隔离，并会在今朝早接受病毒检测，预计星期三下午有结果。杰志中心自二月初已经暂停所有足球学院课程和公众订场服务，并且加强清洁消毒，自上个星期二起全面停止球队训练。中心因应最新情况，即时全面封闭，以深层消毒清洁。法国再多418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创单日新高，累计3024人不治。全国现时有超过20000人留医，其中5000多人接受深切治疗。全国新增4300多宗病例，累计44000多宗。法国全国居家令将会延长至4月15日，当局宣布全国四分之一的食品市场将会在今个星期按照严格的卫生规定重新开放。这些市场主要分布在中小型城镇和一些大区的首府，每个市场内的商户人数不得超过10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宣布延长全国封城至4月12日。意大利过去一日再多4050宗确诊个案，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0万，再多812人死亡，累计11591人不治。根据民事保护部门的数据，过去24小时新增个案的幅度跌至4.1%的新低。重灾区北部伦巴第大区现时的感染人数亦都首次下跌，全国再有1590人康复，是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康复数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同沿岸有雾。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咧就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另外为了配合道路工程，由今朝的10点至到下午4点，所有车辆不能够由佐敦道去西隧方向左转入去连翔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 We Can Work It Out。 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那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喂，演员啦，唔该。 好演员真的好难找噶，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义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杰彤、施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看看啦。 截至申请日期延长至4月30日，快点行动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啊，朝早7:37的时候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啲秒针咧跳得咁鬼快咧， 系啊， 希望真你知唔知有提一提我咩啊？ 系 光阴似箭啊， 日月如梭系嘛， 真系 日月如梭， 把握光阴啊！ 咁啊，小白大家都想呢段时间过得快啲啦， 梗系啦， 特别系疫情啦，咁今时今日咧就出街咧都要勇敢一啲啊！意思咧就系你可能会戴翻个口罩啦。你见到人哋唔戴口罩咧，你未必需要用一种即系半歧视嘅目光啦。但系你都会快少少行过去啦。咁呢个就系阿 O 喺市面观察得到嘅情况啦。咁喺香港咧，其实大家都真係算乖㗎啦，即係政府咧叫大家留在家中啦，盡量咁见到礼拜六日嘅时候都真係好多人咧係留在家中嘅，少咗出外啦，咁连大家最鍾意去唞气行山嘅地方咧，咁文说汇报返过嚟咧都上山嘅人都少咗好多啦。咁亦都傳統掃墓嘅人呢亦都少咗好多啦，喺呢段時間希望大家真係打一場仗啦，就係呢個同心抗疫嘅仗。咁但係睇下世界各地啲人呢點樣唔守規矩啦，講下呢個啊，新冠肺炎呢嘅疫情蔓延全球啦，全球嘅人類呢都喺度打緊一場抗疫戰，但係呢有確診新冠肺炎嘅人士呢刻意散播病毒令人心寒。日前呢呢個沙地阿拉伯一名確診新冠肺炎嘅男子係啊，喺竟然喺超市入面呢向手推車同埋呢超市大門呢旁边吐口水， 呢个非常缺德嘅行为。呢个系 首先佢吐口水吐咗两次啦，佢又喺手推车嗰度又吐一次，喺超市嘅大门口又吐一次，咁都真系唔明点解系咁。 其实唔单止系讲紧沙特阿拉伯，甚至香港咧都有类似嘅人出现嘅， 系咪啊？ 即系喺啲公共运输交通工具入边咧，就刻意好似喺度散播病菌咁样。 喂，呢啲真系确诊即系确诊人士，你真系首先你留翻喺屋企啦，第二你仲要出街周围攞口水，究竟个心底系乜嘢咧？是不是想由你一个去即是叫做令到全世界都变成世界末日呢？很明显你又做不到咁颠覆的事。 对 啊。那你就是害到人咯，即是害到身边的人咯。那有什么位呢？那为什么是人是会有咁黑心的呢？ 其实我真的拗爆头呢我都想不到个原因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做。我只能够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我唔係佢哋嗰班人咯，係咪？ 係啊， 因為我諗唔明啊嘛， 我諗唔明咯，即係你話夾硬幫佢諗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平時習慣成自然咯，啊、即係佢好似啲球員咁樣踢踢下波，突然間，要攞一嚿咧好大嚿睇得到嘅口水咁樣，咁、 啊、 我又睇唔到資料顯示佢係一個球員啦，係咪先？咁、 嗯、 所以根本就冇啊。原因底下做呢一件事啦，咁啊，沙地阿拉伯嘅警官咧就指出啊，呢、這个男子嘅行为咧就非常恶劣啊，而且咧涉嫌啊杀人添，最高可能啊会将佢咧处以死刑啊，哇，死刑呢个咧就真系已经有一个超级警惕啊，同埋叫做劝阻嘅作用啦，咁但係嗰个人都唔知点啊，係啦，依家睇返多少报道先啦，咁沙地阿拉伯北部啦哈伊勒省呢一间超级市场啦，有职员呢发现一名嘅男子呢竟然喺超市入面呢嘅购物车嗰度呢同埋超市嘅大门呢吐口水啦，职员呢见状啊立即报警啊，警员呢就将佢拘捕啦，经过化验之后呢原来佢系呢个呢新冠肺炎嘅确诊者嚟嘅，咁啊沙特阿拉伯嘅官员呢就指呢个男人呢就判以即系一种呢即系仿如啊间接杀人嘅罪名咁样啦，即系最高刑罚咧就可以判佢系即系死刑嘅。咁其实睇翻咧，沙地阿拉伯咧当局都大为紧张，要求所有咧去过呢一间超市嘅人咧接受啊新冠肺炎嘅检测啦，亦都咧翻查闭路电视咧了解该名男子啊当日嘅动向嘅，因为佢可能啊去完超级市场同埋手推车攞完口水之后，佢再去咗第啲地方噶嘛，即系譬如去咗个公园又攞口水。跟住咧，再喺一间食肆嗰度有咧口水，咁都有咁嘅机会噶嘛。咁、以确保咧，涉事嘅男子咧冇感染到其他地区啊。其实咧，沙地阿拉伯咧已经啊采取咗严厉嘅防疫措施噶啦，当中包括咩咧？就暂停国际航班啦，关闭清真寺啦、学校啦，同埋咧喺23号开始咧实行啊全国嘅宵禁咁样。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做得好好， 系好认真对待。 系啊，即系唔系牙牙乌咁样话防下唔防下，或者唔系好似欧美一啲国家咁样，就系话喂都系个政府呼吁啫。咁但係咧，呼籲完咧，你啲後生仔都繼續可以去沙灘曬太陽，又游水又成咁樣。咁但係你見到依家疫情 冇阻嚇性啊嘛，因為你淨係呼籲嘅話，啲人就覺得咁你呼籲啫、啊，我聽就聽，唔聽你又奈我唔何。 你諗下美國嗰啲數字升得咁快，就係因為大家美國政府都只係呼籲咯。你邁阿密嗰個沙灘依然係大家唔戴口罩喺度曬緊太陽。你睇翻同樣係沙灘。澳洲嘅 Bondi Beach 咁樣，咁、其實佢都已經即係封咗啦。咁、即係澳洲人都唔明白，喂，其實喂曬太陽吸收維他命 C 又可以殺菌， 係啊， 原來咧呢、這個 mindset 啊，呢個嘅想法咧，係全地球嘅人都係咁樣諗嘅，即 係唔係因為呢個係一個事實，就係吸收維他命 D 增進咩我哋嘅骨啊成長啊， 其實骨啫嘛，咁你曬下諗住殺菌呢啲係棉胎啫嘛。即系你将棉被可以咁做啫嘛，你系人嚟噶嘛，咁系咪真系有科学嘅根据做到呢件事？而杀到嘅菌又系咪呢个新冠肺炎嘅菌呢？咁、一定唔系啦。咁、如果晒太阳就可以冇事嘅话，就唔使咁多确诊嘅事件出现啦。所以大家即系唔可以用我哋惯常已有嘅传统嘅知识去应对今次嘅疫情， 系啊，因为科学家或者医生咧都好努力喺度，即系睇紧点样去应对。咁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凡夫俗子嘅， 系啊， 听下人讲， 系啦、 啊，系咪？ 即系你亦尽量人哋颁布嗰啲命令，你就呢段时间跟翻足啲，守下规矩。咁、你譬如医生叫你嗰啲建议啊，即系譬如叫你唔好咁多外出用膳啊，即系唔好喺人多聚集嘅地方嗰度聚集啊。咁呢啲你咪跟住先咯。你问喂？觉唔觉得好厌闷啊？觉唔觉得喂有冇搞错啊？你封咗个露天球场关咩事啊？我个心入边都系咁样谂噶，即系我都觉得喂露天嘅球场、啊。 你都封啲室內嘅地方咧，封個球場，將個籃球框擋住咁做咩啫？ 佢、就係諗住有個籃球框，啲人就會忍唔住去射波嘛。 咁所以我都覺得喂，心心不憤嘅，但冇辦法嘅，即我覺得同心抗疫就係14日啫，14日都頂唔順。何谓狮子山精神系咪先？ 系啊， 咁最惊就系无间道啫，无间道就系三年又三年，十四日之后十四日啫。咁我哋当然系盼望或者希望十四日之后大家喂可以即系起码开翻啲球场，大家食肆嗰度咧又可以开翻咁样先啦，系咪先？ 唔使啊，又话米半咁样。 系啦，米半咁样或者六个街砖或者一张台咧，大家就要唔可以永远都坐得满嘅咁啊。大家聚集埋一齊咧，就唔可以超過四個人嘅咁樣。咁希望情況係有所改善啦，或者疫症有所舒緩啦。呢、這個都係全世界唔止淨係香港人，全世界人樂見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喺呢件事之先，當然係大家咧就真係同心合力啦，做翻乖少少啦，就唔好再爆出一啲新聞。嗱，今次咁嘅呢單新聞喺沙地阿拉伯，當然啊係可以好重力度咁樣去講啦。哇！你睇下嗰人幾唔啱啊！哇！竟然喺度吐口水喎，仲～是確診了，希望香港就不要有這類這麼負面的新聞，又說再是戴著條手帶、跟著又射了出去、跟著呢有些網絡上的短片就直接跟你 說喂，條手帶呢其實很容易拔出來的，很容易拆了它的， 為什麼要挑戰他們呢？ 其實你根本就不應該拆了條手帶它啦，你点解要拆咗条手带佢？就算条手带易掹出嚟，定还是唔易掹出嚟？咁当然你要嗰条手带消失系有一万种方法，但系点解你唔可以安安静静咁样乖乖地坐喺屋企十四日 呢？香港人呢其实喺今次嘅疫症上面呢，好多专家都话到，其实算系 乖噶啦， 算系乖，算系听话噶啦，即系整体性嚟讲。 虽然琴日都有几个法庭嘅判刑， 系， 虽然琴日都有几个法庭。 咁但系我哋睇翻外国咧，即系好多你话条笑友咩都好啦，佢哋即系为咗出门咧，真系层出不穷。 系啊， 即系譬如西班牙咁样话唔准出街啦， 系啊， 但系又俾啲人去到放狗。是不是好啦，咁人哋知道只狗仔真係要可能要 輸輸大小二便啊 咁样， 或者喐喐下。 咁啲人就利用呢啲咁嘅方法呢去到即係层出不穷 啦。 係啦。就带只狗出去啦。又或者自己扮狗，真係自己扮狗穿住件 cosplay 衫，自己扮狗跑出去啦。 嗰啲係呃 力 啫，可能。 有啲呢就可能係。係啊，即係你无论呃力定唔係呃力。 都唔应该。 你都唔应该去咁做，你真係出咗街嘛。有啲就拖住只玩具狗。 係。 真係拉住只玩具狗就话。 就为咗自己。 为咗自己想出街，然后就即系到美其名咁样就话我都系放狗咁样。 其实就系自己想出去透下气，或者 有啲又喺度笠住个垃圾袋，又扮垃圾袋喺度跑嚟跑去 Toy Story 咁样过马路。咁我觉得为乜呢？即系你就算你喺网上面，你要有多啲人 like 你个 page 都好啦。而家要求大家唔出街，其实系有原因，而唔系俾一个机会你去挑战法律，同埋俾你用好多层出不穷嘅方法扭尽六任，都系俾你出街。你出咗街，万一感染咗，其实。件事咪錯咯， 係啊，所以今個朝頭早咧，晨光第一線都幫大家打打氣啦，帶嚟呢一首作品啊，希望大家勇敢咁樣對抗疫情啊！ 心很紅，偏不怕背包沉重，注定與眾不同，雪路還嫌你凍，尚未輸給雨和風。 天天李行毅一首嘅歌曲《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阿欧先同大家讲下 NBA 先啦。嗱，根据咧美国嘅媒体啊，体育嘅报道啦 ，NBA 咧早前发起啊 ，NBA 咧与你同在啊，即系 NBA Together 嘅活动啊，将会咧全力支持啊美国咧呢个新冠肺炎啊康复嘅病人嘅血浆计划啦。联盟咧已经要求啊相关嘅康复人士咧提供血浆啊，帮助专家研究啊治疗疫症的方法。咁啊，截到目前为止咧，联盟入边咧一共有八支嘅球队咧进行呢个病毒测试，确诊嘅球员咧咁啊多达14人啦，计活塞嘅大前锋啊活特啦，咁啊仲有咧爵士嘅球星高拔啦，同埋咧米曹啦，咁啊康复之后咧喺咧3月20号咧确诊嘅塞尔特人嘅后卫啊史马特啊吓 Smart。咁啊，亦都系社交媒体宣布咧，已经咧好翻啦。咁啊，佢咁样讲嘅，经过咧呢个卫生部嘅确认咧，我已经脱离咗咧新冠肺炎咧两日啦。多谢大家嘅关心同埋祈祷啊，我都会继续祝福其他咧受疫情影响嘅人嘅。咁啊，史马特嘅呼吁咧，所有人啊都团结抗疫嘅同时咧，就唔好忘记保持距离啊，做好咧隔离嘅措施。咁另一名咧确诊嘅篮网嘅球星啊，杜兰特啊 KD， 虽然咧就未传出咧已经完全康复嘅消息啊，但系精神嘅状态咧相当唔错啊，仲咧同呢个美国嘅乐坛天后啊 Rihanna 咧喺 IG 嘅世界嗰度咧直播留言，同对方咧即系叫做斗一斗嘴啊，咁啊系 Rihanna 咧率先开火先嘅，咁啊因为 Rihanna 咧就做紧 IG live 啦，咁啊阿 KD 咧就入咗佢嘅直播房间嗰度啦，咁佢系咁样讲啊，喂 KD， 点解你可以入我间房噶？我应唔应该戴翻个口罩先啊？咁样跟住佢当然有讲啦，话just kidding 啊，祝你咧早日康复。咁啊，冇谂到咧，杜兰特啊不甘示弱啊，佢话即刻话喂，你唔系啱啱喺欧洲飞翻嚟嘅咩？咁啊 ，Rihanna 咧即刻澄清啊，喂，我先冇啊，跟住咧就讲咗话。你个坏人啦，咁唔系用个坏字嘅，咁啊用一个 B 字头嘅字眼去形容 KD 啦，咁样过去嗰两个月咧，我都系留喺美国嘅，咁啊其实两个人咧都系搞下 get 咁样啦，叫做娱乐下一众嘅粉丝啦，因为两个人其实系 friend 嘅，仲有咧。 杜蘭特咧喺職業生涯咧早前一直將 Rihanna 咧視作女神嘅，曾經多次咧喺呢個社交媒體咧公開表白，揚言咧對方係最佳嘅結婚嘅對象嚟嘅。可惜咧呢位咧天后級嘅歌手咧，原來係立邦詹士嘅忠實球迷啊，咁啊，即係正所謂咧我心照明月啊。明月就照，唔知系咪沟渠啦吓，更加喺咧骑士对勇士嘅 NBA 嘅 payoff 嗰度啊，为咗撑呢个立邦詹士咧，企图啊干扰当时咧效力啊 Warriors 嘅 KD 啊射罚球啊，咁啊两个人咧就成为一个欢喜冤家啊，咁啊你话喂 NBA 方面都好多呢一类咧叫花边嘅新闻，咁啊花边唔紧要，最紧要系令到咧近排啊冇得睇 NBA 嘅球迷们咧开开心心嘅啫，始终咧即系近排大家上去咧佢哋官方嘅网页嗰度咧睇翻都系一啲咧喂经典嘅一啲回带啦，或者一啲叫做之前嘅赛季嘅一啲 highlight 啦咁样，咁啊未必可以指到人嘅，反而睇下呢啲花边新闻仲有趣。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啦，即系呢个瑞士天王啊，瑞士天王费达拿啦，就咁又想再夺呢个大满贯咧圆梦啊，不过就有啲难度啦。嗱，根据咧呢个德国啊，叫做网球嘅协会嘅副主席爆料啦，温布顿嘅网球赛事咧将会喺明日咧就召开呢个紧急嘅会议啊，有机会啊，都好大机会宣布咧今年咧会取消啊呢一项咧英国嘅传统草地大满贯咁样。年初嘅时候咧参加咗澳网嘅瑞士天王费达拿啦，一直都想争取咧再赢一个大满贯嘅锦标咧嚟叫做结束佢嘅职业生涯啦，因为38岁嘅费达拿咧其实啊年纪都唔轻啦，咁所以咧佢之前咧都特别宣布咧唔打法网啦，期望咧喺温网嗰度咧搏一搏嘅，但系如果咧温网咧因为疫情咧而取消啊，阿费天王咧再赢大满贯嘅梦想咧将会越嚟越渺茫嘅，咁啊究竟咧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咧系唔系继续进行咧，就要留待赛会去叫做宣布啦，咁啊。应该球迷们咧都好想睇到费达拿咧唔好咁快退役字嘅，咁样希望仲有机会咧喺网球场上边见到阿费天王咧继续大力抽击啦。 头先阿 O 咧都讲话，即系费天王都已经38岁啦，咁啊对一个运动员嚟讲咧年纪实在系唔轻啊，咁啊亦都咧公开秘密就系佢好想攞奥运金牌，咁啊原本就谂住今年咧都 搏一搏系嘛， 有冇机会手到拿来咧？咁样以佢嘅实力都可以用手到拿来呢四个字噶啦，系咪？咁啊但系而家就。多一年嘅时间，对一个运动员嚟讲咧，已经38岁多一年咧，39岁嘅时候咧，仲要再冲呢个奥运金牌咧，的而且确系 有难度啊， 系有一定嘅难度噶啦。咁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啦。咁啊，国际奥委会喺星期一嘅时间咧，就举行咗一个会议啊，确定咗咧就东京奥运啊，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延期。咁啊，去到咧就系早前啊，我哋都成日同大家讲噶啦。咁啊，预计日本嘅媒体都已经预计系7月23号。咁啊，结果咧。昨日咧亦都正式宣布咗咧，就喺2021年嘅7月23号啊，咁啊至到咧就系明年嘅8月8号为止咧，咁啊会系呢一个期间举行东京嘅奥运会。咁啊见到其实呢两年啊，佢哋都会选择咗咧就系星期五咧去到咧就 kick off 去到咧就系开幕嘅。名字方面咧都系会叫翻做2020年东京奥运，英文 Tokyo 2020咁样嘅。国际奥委会方面咧就话到啦，好有信心啊，同东奥委嘅委员啦，东京市政府、日本政府所有嘅单位咧系继续合作，咁啊佢哋一定可以征服呢个前所未有嘅挑战，因为讲到咧奥运延期啊，喺人类历史上咧都系首次出现噶。话到啦，人类而家正在咧就处于黑暗嘅隧道之中，咁啊奥运嘅尽头将会咧系光明嘅光道。咁至于残奥会方面咧，就喺今年嘅8月25号啦，咁啊改为2021年嘅8月24号，至到咧就9月5号上演噶。咁啊，冬奥嘅最新举办日期啦，啊将会咧就系不少令到好多嗰啲延期啊，即系譬如啲资格赛咧延期。咁啊，而家咧就要着手咧去到处理到底呢一个嘅譬如系嗰啲叫做资格赛延期方面嘅赛程系点样咧？咁样嗱，已经攞咗奥运资格嘅选手咧，咁啊将会咧就系不。受影響嘅，咁但係有好多咧就係原本啊打算咧喺呢一個奧運資格賽上面咧就做得好啲，攞到呢一個奧運嘅資格嘅時候，一啲選手咧而家咧都要重新自己部署嘅體能啊各方面嘅發展啦。 嗱，至於歐國杯嘅決賽周啦，咁啊都係會好似之前所講咁樣延期啦。咁啊，另外啦，睇翻啊東京方面咧，咁啊之前大家都唔知有冇留意到啊，其實喺東京都嗰度啦，東京車站有一個咧就係倒數牌嘅，咁啊不斷倒數住咧就係東京嘅奧運仲有幾耐，咁啊原本就差唔多叫做埋站啦，咁啊而家由於尋日都新公布咗啦， 再倒數過啦， 係啦。吞過已經吞咗個時間啦，咁啊見到日本傳媒公布嘅時候咧，咁啊尋日公布呢個消息咧，咁啊見到佢哋就而家仲有479日啊，又再重新倒數過啦，望到頸都長啊，咁啊希望大家快啲擊佢呢個疫情。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啦， 有結果。傑志中心自二月初已經暫停所有足球學院課程同公眾訂場服務，並且加強清潔消毒。自上個星期二起全面停止球隊訓練，中心因應最新情況即時全面封閉，以深層消毒清潔。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755， 日元 108.08， 瑞士法郎 0.961， 澳元 0.618， 加元 1.418， 新西蘭元 0.601， 人民幣 7.102，英镑对美元 1.238， 欧元对美元 1.103，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142 点，升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17.02 美元，卖出 1,618.3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橫南島的能見度曾經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早晚有幾陣雨同薄霧，下週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有一兩陣的驟雨，隨後兩三日多雲，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蓝田的启田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启田商场有交通意外，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影响到启田道去油塘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田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还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开始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登记做选民， 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丰收快活人的曾志豪啊。作为一个喜欢讲嘢、喜欢发表意见的主持人，我最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包容到不同声音的自由发展空间。所以呢，我一定会好好把握我身为选民的首相神圣一票， 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投票揀出和我理念相同的代表为我发声。你未登记做选民的话就要即刻行动了，5月2号就截止的了。如果你已经登记做了选民但是想再确认自己的资料，你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网址就是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一下，或者打电话去选举事务处的热线电话28911001，查询选民登记册上面关于你的登记资料啦。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8:09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阿 O 同埋咧白元浩小白啊，同大家一齐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当然得我哋两个咧就唔够啊，要揾个盘出嚟啊！有彭爷爷，彭爷爷早晨。 喂，早啊，小白早啊， 早晨，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早晨。 即系出边咧个天气都麻麻地喎， 系咪？ 系咧，忍唔住，忍唔住都。报下天气咁样，落紧雨啊！而家 哦，已经落紧啦， 大唔大啊？出边啲雨， 就咁又唔大、不过啲风都几冻下喎，今朝 吓咁啊！而家20度啦，可能有啲即系咪雨粉啊？一路落一路吹咧、哇！嗰只阴阴寒寒咯、 打翻个冷震啊！你真系，哎呀！喂，咁啊呢排咧，可能即系嚟紧呢个周末都系啊！如果我冇记错，今个周末啊。即系忙晒型啊！因为已经个疫情咧，搞到大家咧唔出街咧，有阵时你唔出街多几日咧，就开始咧都唔记得今日星期几啊？究竟今日系边日啊？咁应该今个礼拜末礼拜周末咧就系、 清明啊，系啊，正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 雨纷纷就系而家呢个境况啦。但系就唔觉得只系。咁冻噶嘛，应该系暖翻啲咁样啦吓。咁啊，但系如果系咁样嘅状况咧，大家去扫墓嘅时候咧，就呢排啊，除咗话系要顾住个天气咧，又要顾下啲人流啦吓。即系顾下究竟我哋一家人几多人一齐去扫墓啦？你知扫墓嗰啲嘅地方都比较多系属于公众嘅地方啦。咁大家都要合作嘅喺呢一个嘅即系限制聚集嘅。啊！一啲禁令啦，底下咧，大家要合作啦，唔好咁多，即系又挑剔啊，又或者系嫌三嫌四啊，咁样 包拗颈啊！呢啲好多人中意包拗颈。 而家呢个咁样嘅新型肺炎底下，有几多个活喺呢一个世上嘅人又经历过啊？系咪？ 系 我谂都真系 好新鲜啊！呢件事 系 啊，好新啊！呢一件事， 咁困难嘅时候啊，大家应该合作一啲，就唔好走去鸡蛋挑骨头又好，或者系嫌三嫌四又好啦，即系合作咗先啦，我哋过埋呢一关先算啦，系咪？ 过得到噶呢一关啊， 系咯， 系啊， 今日三月初八啦，已经 系啊系啊，今日三月初八， 今日系乜嘢啊？有冇嗰啲农历嘢？ 有冇啲提示？ 今日咧就同我哋呢排都系啦，乜都唔好搞。好啲，因为原来今日系忌呢个诸事不宜。 哦，系啊， 真系啊， 天阴阴仲要晴天霹雳， 系啊，系啊， 系嗱，咁咩都唔好搞，最好咧就喺你嘅位置安安静静咁样咧，又或者系平平淡淡咁样咧，听住收音机， 系啦， 乜都唔好做，啊，咁啊。听住我哋三机晨光第一线就最好啦、 啊， 跟住落嚟又会有阿 O 同、我哋嘅财金达人分析一下啲经济状况嘛，我净攞正纸同笔出嚟咧，睇有冇嘢抄。 哦，应该有嘅，系啊，猪个头再请阿彭爷爷同我哋告诉一件事 啦。好，8:30前再倾。 好。 神，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啊，晨光第一线的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日就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睇下外围市况先啦。嗱，英国咧、法国同埋德国嘅股市咧都全面高收，咁啊，美股咧亦都啊吓大升啦，咁啊道指升690点啊，外围市况都做好，咁啊除咗美股全面高收啦，头先都讲过啦，欧洲几个主要嘅市场咧都一样高收，究竟嘅原因系啲乜嘢咧？上升嘅动力又喺边一度咧 ，Kenny？ 最主要其實我哋上一兩個禮拜都提過噶啦，咁啊雖然咧就係、是、即係疫情方面啦，就係惡化咗惡劣咗，咁但係咧就都有提過就話政府唔會唔做嘢噶嘛，咁就做完一輪呢個係貨幣政策之後嘅話咧，其實都會係睇翻各個政府方面啦，會唔會做啲比較大型啲嘅財政政策啦，咁你見到而家就相繼都開始有啦，譬如美國又係啦，另外英國都有啦，咁因為最主要貨幣政策嘅話咧。第一就可以係先避過咗咧，之前早兩個禮拜咧曾經有啲減倉嘅問題啊，或者係流動性突然間抽緊嘅問題啊，大家會擔心咧，可能嗰啲係系統性風險會出現啊，或者交易對手方面咧係交收唔到啊，咁所以咧就央行方面咧就放入大量嘅流動性啦，令到個資金成本壓低啦，同埋亦都令到咧就係嗰個提供翻一啲一去。譬如美國咁樣去行呢個無限 QE， 咁就令到一啲係銀行方面咧可以透過出售嗰啲係國庫權嚟到去增加翻個流動性啊嘛，咁啊避免咗呢個問題。好啦，咁但係佢呢啲流動性又達唔到疫情啊，對嗰個係疫情方面咧短期冇乜特別太大嘅幫助住噶嘛，咁就可以，所以咧就上次講啦，下一輪就一定要財政政策噶啦，因為而家好多企業，尤其是啲中小微企方面咧，真係一個好困境嘅困境嚟噶嘛，即係隨時咧就疫症未瓜佢都瓜咗啦， 佢都已經先執笠啊，先裁員先執笠， 一定就要提供一啲政府啊直接介入去提供一啲係補貼又好，幫佢代出人工又好，出即係交租又好啦。令到佢可以生存得到嘅，咁先可以度過呢個疫症噶嘛。咁所以你見到上個禮拜開始都陸續出一啲財政政策啦，咁所以變咗市場嘅氣氛上面嘅話咧，就有所改善咯。 係，咁啊轉睇港股啦，琴日咧港股全日要跌啊309點，琴日都挫得幾勁下嘅。如果琴日有睇市嘅散户股民咧，都覺得我中間又好似回翻啲，幾乎唔使跌，臨尾尾市咧又跌翻落去咁樣。咁啊，成日都近期有一個理論。就是说啊，港股咧都会跟一跟咧美股个指数方面，咁有啲朋友仔又留意啲指数嘅波幅噶嘛，咁如果真系跟嘅话咧，咁啊做淡仓或者做好仓咁样啊，咁你点睇咧？即系关于港股跟美股个指数，系咪两个指数都应该同步，或者啊边个又追边一个咁样咧？ 其實都相互都有影響嘅，不過有時咧就係調翻轉咧，就因為而家你知環球股市咧，基本上就啲資金係可以自由流動噶嘛，即係你喺香港做美國嘅道指期貨好方便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你見到咧有時就係可能係調翻轉係香港預先反映咗美國當晚個市係都唔出奇嘅，就未必話邊個跟邊個。總之咧。喺啲大户啊、啲投資者方面咧，就喺邊一個市場做嘢嘅話咧，嗰個市場就先行咯。咁不過都港股咧，其實雖然我就覺得即係之前21,100點啲位咧，應該即係初步都係我覺得係大位嚟㗎啦。即係始終你睇翻估值計嘅話咧，其實都佢屬於算一個歷史上面一個低位水平嚟㗎啦。 咁但係就算佢初步揾到嗰個底位，但唔代表佢即刻一個V 型嘅反彈啊，唔代表即刻係轉翻好強噶嘛。因為事實上疫情仍然都影響緊，甚至無而家經濟上面嘅問題方面咧，可能仲惡化咗添。咁所以變咗就個指數，就算你揾到個底位嘅話咧，都可能會係挫。都幾挫下嘅喺低位，咁所以變咗形成咗好似而家喺呢個水平嘅話咧，譬如彈完之後咧，有啲 profit taking 啊，有一啲係反覆嘅話咧，都正常嘅，所以投資者仍然都要比較謹慎啲，我覺得就係。 係咁啊，都雖然睇到指數未至於跌得咁急啦，已經喘穩咗一啲啊，我都好認同 Kenny 咁樣講，大家呢一段時間咧，你見咧風平浪靜啦，會唔會迎來下一個暴風雨咧？咁樣嚇，咁啊，收音機旁邊你就留意翻。不過咧，見到中央方面咧就。已经加大力度啦，咁啊，人行咧再度下调啊，逆回购嘅操作利率啦，咁啊，流动性增加咧就有利一啲内银股嘅贷款业务，咁啊 ，Kenny， 咁啊，内银股啦，好耐冇讲过嘅一个板块啦，咁啊，睇嚟都近排开始有啲即系叫做中央都出一出手啦，咁啊，已经系再出手啦，咁样，咁喺内银股去拣股份，边一只相对靠谱一啲或者靠得住一啲咧？ 嗱，其實內人咧相對係比較穩定嘅四大行咧，你得閒撳翻個圖嚟睇下就知道啦。其實雖然個市早一個月或者一兩個月好波動好挫，但內人咧相對你見到咧一去到 range 底咧就彈翻轉頭嘅，因為始終內人咧就頭先咁講，就係、是、政策因素咧其實都幾大嘅影響嘅。咁好似舊年方面咧，譬如四大行即係大部分內人都公布派業績啦，咁你都見到其實大部分都係有。盈利增長嘅，雖然係一個 double digit 啦，咁但係都睇到增長。咁另外一個係現象就係話息差係有啲收窄嘅。咁冇錯，因為內地方面咧都係持續係個利率調低啦。咁係銀行方面咧係息差有個壓力係唔奇，同埋亦都係國家政策係鼓勵啲銀行去借錢俾啲中小微企啊，或者普惠金融，咁呢啲都係比較息低啲。不過咧換嚟就係個貸款增長其實就係 OK 嘅，所以轉化成為嗰個係純利方面咧都係有得升咯。所以內人咧，我覺得係比較穩陣啲選嚟嘅，即係你唔好期望話大跌啦，但係我又唔擔心佢大跌，而佢嗰個估值又平啦，0.6-0.7 倍 book value， 咁同埋都息都講緊6厘7厘，咁你攞嚟當一個好似債券咁收息，其實都我覺得都 OK 嘅。 咁啊，係頭先講四大行邊一隻比較優勝少少啊？ 建行多啲。嗱，如果你睇數據咧，第一就你睇翻你見到個業績都見到噶啦，睇翻就係嗰、那個息差啦，同埋另外就係嗰個係ROE 啦，股本回報率啦，同埋嗰個貸款增長方面咧，建行嘅大行嚟講係屬於算係比較好嘅。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喺近排咧風高浪急，以至咧即係將啲本地嘅一啲股份咧，可能都要換一換馬，因為睇到本地嘅市況咧，真係大家出街就知道啦，都真係幾差下，特別係所有零售業嘅股份啦，應該。近排都迎來寒冬啊，咁啊靠嘅除咗係即係疫症過去咧，第二就係政府咧之後咧，再俾啊業界或者行業之間嘅一啲叫做支援啦，就先可以幫得到手咯。所以近排就聚焦睇下啲內銀股先啦嚇，咁啊睇下建行都OK 嘅。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馬仲賢醫生。 我個人的情況和我大陸情況都相似的，我們花很多時間在想方法怎樣轉病床出來，每天大家開會都是在談這個問題，都知道有很多病人在等待，但是就確診了病人住的時間也都不短，我們可以用來收新確診病的病床和病房實在真的不多咯。我們看回就香港的確診患者呢，那個表現其實都相對地比一些外國比較優勝一些，有些國家是1/10啦，有些國家就是20/1呢，需要去到即個透氣情況很差啦，需要用呼吸機啦，入深切治療部。咁但以我哋香港嚟講呢，我哋死亡啦加埋呢啲要需要深切治療部要搏呼吸機嘅數字呢都少過 5% 嘅。 嚴重的 case 呢，就其實基本上都只是單位數字啫。而家我個出院的即守則呢，就是話你要有兩個的樣本，包括可能你之前是用這個鼻咽的樣本啦，或者你中間試過有這個腸胃不適有肚屙的，要計埋你大部的樣本。有兩個樣本呢是呈陰性反應，而這兩個樣本呢是需要在兩個不同的日子度攞返嚟嘅。在早期呢，有一些比較少數比較年輕的患者真的可以一個星期左右就出到院，但是就整體來講呢，我們都見到差不多要兩個星期或以上呢，我們的患者才可以達到這個出院的要求出院的。你見到我們其實到現在600多個病人出院只有110多個，那是比較都偏低的，因為我們現在見到很多都是歐遊回來啊，或者外地留學生回來的 case 啦，即差不多多過四分三以上都是有一個外遊記錄的。一些已經回來的有旅遊病歷的人呢，就盡量做好自己的家居隔離啦，戴口罩啦，盡量不要同台用膳啦，洗手啦，盡量自己在自己的房間，即是你因為家居的親密接觸者都會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电视游戏当然要用适合的歌曲互相配衬啦。今次北斗无双找到有 Hido 帮手唱他们的主题歌曲， Hido 自己都说到希望用强劲的节拍令到海外的粉丝一样喜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ido Interplay。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Hido Interpl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看完股市立即再请返彭爷爷出来啦。 Hello 彭爷， 早啊，又是我啊，阿欧小伯同埋各位听众，系咁啊，今朝早咧，彭爷爷想同大家咧讲一样嘢咧，就其实我系想讲两样嘢嘅，先讲第一样嘢咧，就系咧关于咧呢一个嘅日常当中咧。我見得到咧，各行各業咧喺呢一個嘅疫情底下咧，能夠有公開咧，繼續有公開啦，可以維持到呢一個嘅生計咧，都係非常之好嘅事啦，係咪？咁但係咧，有冇留意到咧？唔知道阿 O 同埋阿小白咧，你身邊有冇啲朋友咧係翻 office 工噶？ 有啊， 有啊。 即是平时是需要穿住套装啊。 是啦 ,OL 嗰啲穿到執執整整打返条胎啊嗰啲咁样，是吧？ 是啦是啦，我就想话啦，如果你呢最近身边呢是不嬲呢，有一啲朋友呢佢哋返工呢需要穿整齐嘅西装啊、恤衫啊，或者系套装啊，女仔穿套装咁样返工呢，有冇发现佢哋有一啲呢近排呢喺呢个疫情之下呢，佢哋系可以穿便服返工呢？ 是啊 ,casual 咗喎。点解咧？究竟有啊？ 你有冇发现有啊？ 有啊，有啲系好似好 sporty 咁样，但系佢明明喺叫做中环嗰度打份金融工咁样，真系唔知点解咧。 系啊，我又系因为身边又有啲朋友咧，见到佢咧，突然间见到佢，咦？见到佢翻工，但系点解唔使着西装啊？唔使着套装，仲以为佢系咪断咗工？ 喂，可能咧唔使见客啊！我嘅猜想系唔使见客，会唔会关事咧？你觉得彭爷？ 我都有咁样好奇问，咁原来咧呢个系公司咧嘅新政策嚟嘅。 哦， 就係點解唔使嗰啲白領咧，係著西裝啊套裝翻工咧？就係因為咧，佢哋明白到咧，如果你係著西裝套裝翻工咧，你西裝不能夠日日洗啊。 哦，係喎，通常你西裝起碼著三四日先會換一套噶嘛。係 啦，咁因為喺疫情底下咧，大家咪成日講話你啲衫咧要出過街咧，翻到屋企要洗，因為驚啲病毒咧會黐咗喺啲。即係可能棉質啊，或者喺你嘅衣服上面啊嘛。咁但係咧，原來有公司咧 真係有一啲嘅企業公司咧，佢哋照顧到呢一點，就明白喂，如果嗰、那個員工佢日日都要穿西裝翻工嘅，咁佢冇可能件西裝日日洗噶嘛。 係啊，同埋嗰啲布料又相對即係黐菌咧，黐得多啲嘅，有一啲係。 是的，咁西裝料嘅嘢問下歐亞啊， 我買得多啫，係啊，你哋都可以買得啲㗎，係啊。 咁所以咧，呢啲公司咧都叫做幾體貼啊，咁啊容許咧員工咧就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就係翻工唔使著西裝，唔使著套裝啦。就淨係咧可以穿翻便服就得啦，方便大家。除咗如果你真係今日咧需要去見客嘅，咁咧先至另論啦咁樣咯。 嗯，係呢個係第一件事，咁啊觀察就觀察到大家 sporty 一啲啦。第二件又係咩事啊，彭爺？ 第二件事咧，首先我仲有幾多時間先？ 仲有分半鐘，分零鐘， 仲分零鐘。好啦，第二件事咧就係關我哋事咯。係 咩事？ 點啊？我哋要穿翻西裝，反而 4月1號啊嘛。 係係啊，愚人節。 哦，係啊，我哋。有新的安排啊，节目上 系 啊，我哋有新安排就唔关愚人节事，唔系整蛊大家嘅。不过咁啱啦，反正四月一号咧，咁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啲人脚嘅配搭咧就会有啲调动咁样， 系。 吓、啊，咁所以由明天开始咧，就六点钟打头阵咧，依然咧都会系阿小白。不过七点钟呢一档咧，出现同阿小白一齐喺呢一个嘅你知而家直播室咧就唔可以容纳咁多人啦。 系啊， 咁所以我哋咧，阿 O 咧都坐得耐啦。 系啦、啊，系时候企起身啦， 要腾翻个位出嚟俾我同阿芭比啦。 好啊。 咁所以咧，就会个调动咧就会系包括咁样。咁只有朱海腾咧就会系出现喺星期三四啦。 系。咁啦，就系咁啦，系咪啊？安排就系新安排咁， 系啊，系啦。详情嘅嘢就 听日就 自己慢慢发掘啦。听日开始， 日日黐住晨光，你咪知道点样改动咯。 系啦，咁啊留咗一个咧，哇，好大嘅一个伏笔。究竟听日嘅晨光第一线系会如何去运作咧？心机旁边你又有啲点样嘅耳朵方面嘅新嘅冲击咧？咁样系咪啊，彭爷？ 定系其实一样嘅， 又系嗰啲人啊，咁 又系你几个谋理 啊？转个头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累计超过16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加州州长纽瑟姆话，过去四日，当地因为新型肺炎入院嘅人增加接近一倍，需要入重症病房嘅人亦都倍增。白宫应对疫情特别工作小组一名专家指出，如果美国将疫情防控工作做到近乎完美，最终死亡人数大概在10,000至20,000人。分析说，那名专家暗示有关数字是下限而非上限。另外，美军医疗船安慰号驶到美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地区。接船的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目前处于战时气氛，必须齐心合力抗击疫情。又说清除港口淤泥、迎接安慰号等的准备功夫做了8日，比原先预期的2星期缩短很多。新西兰宣布延长国家紧急状态7日，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當局在上個星期三公布實施緊急狀態令，為期7日，但是可以按需要無限次延長。民防部說，今次延長緊急狀態可以確保當局為應對疫情取得一切所需的資源、支援和權力，防止病毒在社區傳播。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宣布延长全国封城至4月12日。意大利过去一日再多4,050宗确诊个案，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00,000，再多812人死亡，累计11,591人不治。根据民事保护部门的数据，过去24小时新增的个案幅度跌至4.1%的新低。重灾区北部伦巴第大区现时的感染人数亦都首次下跌。 全國再有1590人康復，是疫情爆發以來最高的康復數字。港超聯球會傑志一名職員的配偶較早前確診新型肺炎，那名職員昨日完成緊急病毒檢測之後，結果呈陽性反應，屬初步確診個案。傑志說，那名職員將會繼續家居檢疫隔離，等候送院。所有球隊職球員和賽馬會傑志中心員工將會繼續家居隔離，並會在今早接受病毒檢測，預計星期三下午有結果。傑志中心自二月初已經暫停所有足球學院課程和公眾訂場服務，並且加強清潔消毒，自上個星期二起全面停止球隊訓練。中心因應最新情況，即時全面封閉，以深層消毒清潔。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4，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6，澳元0.619，加元1.417，新西蘭元0.603，人民幣7.102。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19103点，升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6.37美元，卖出1617.99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同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开始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接近屯门医院啊。虽然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哈罗嗰一段咧，都开始挤塞，龙尾就接近屯门医院，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咧就挤塞。另外啦，蓝田嘅启田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商场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启田道来回方向，近住启田商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感觉弥漫星辰，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各位听众，回到朝早的8点38分，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的晨光新闻焦点。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电话旁边找来 Barbie 一起看看今天早上的新闻。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好，我们先看看就是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报道，讲到就是本港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持续急增，至到现时为止估计有累计683宗，这个数字还会不断改变，两个星期之内急增就超过500宗，咁啊，系大批海外香港人回港之前确诊数目嘅两倍几啊！咁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寻日亦都表示，香港人喺疫情初期嘅防疫意识较高，咁啊，但系市民最近防疫开始松懈啦，渐渐忽视咗咧就系个人嘅卫生。当下仍然系疫情严峻，形容啊有少少开始进入失控嘅状态咁讲。他都話到啊，今個月19號之前已經有大批市民由海外翻到嚟香港，咁但係佢哋咧就沒有進行病毒檢測嘅，或者咧就會導致大量社區傳播鏈出現嘅。同時啊，本港病毒檢測數目太少啦，未能夠咧就係檢測到喺社區嘅輕微病徵患者，追蹤工作亦都做得好慢，咁啊未有及時切斷傳播鏈。佢相信啊，現時仍然有唔少嘅患者留喺社區，形容現時疫情嚴峻，情況危險。咁啊，至今啊，由外地傳入嘅個案已經有大概200宗，推算啊，隨時爆發2000宗嘅本地個案咁講。咁啊，為咗應對醫院現時隔離床位嘅一啲嘅病床爆滿問題啦，以及咧就面對另一大批嘅新確診者治療嘅需要，袁國勇認為啊，如果大規模出現確診嘅個案，必然咧有部分病人嘅病情咧就會較為嚴重，令到醫院隔離病床以及咧就二線病床不足噶，最終或者咧會有個案啊流入去普通科嘅病房，感染長者再傳出去護老院，屆時啊恐怕咧就會癱瘓醫院。警告，如果本港再唔做好啲嘅話，以及咧就及早籌謀，或者會變成另外一個意大利，情況不堪設想。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睇一睇今日《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啦。標題咧就講到絕望劏房男確診兩日方送院。咁啊，講緊咧就係等候咗接近兩日嘅21歲病人黃先生，同母親咧都係住喺深水埗基隆街101號嘅一間一劏五嘅劏房單位嘅，家中咧仲有一隻狗。他就在尖沙咀的一间酒吧工作，上周三病发，而上周六的晚上就收到卫生署的来电，通知他的病毒测试是呈阳性的。其后就一直没有人告诉他几时会将他送院。黄先生期间多次主动打电话去各个部门查询，不过都没有结果的。而他自己上到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查核的时候，就显示他已经入住广华医院，令到他感受到非常困惑和绝望。根据黄先生的了解，酒吧的同事都已经送往了隔离营，而他一起接触而且同住的母亲就一直未被隔离，结果就被迫和母亲和外犬一直留在不够200尺的家中，共用厕所、厨房。黄先生也说日日这样焗在一起，不病都变有病了。他就说住的劏房是有独立厕所的，不过排污喉管就不知道是否和其他单位相连，所以就不知道了。他说数户的邻居得知他确诊之后已经立即搬离，未有撤离的邻居就出言怪责他，令到他和妈妈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最终就是向区议员求助，事件在传媒曝光之后，救护车先至在昨日中午将黄先生送往屯门医院的。根据昨晚卫生防护中心的资料显示，仍然有40名确诊患者是未能够即时入院治理的，其中11人等候超过24小时。刘家燕就表示，部分医院的隔离病房使用率已经达到100%了，而其中马加烈医院的隔离病房使用率亦都是达到80%。医管局重大事故控制中心当收到通知有新增确诊病人的时候，就会先作筛选，定出病人的入院先后次序， 部分要等候的病人通常都是没有病征的。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来自星岛的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多个国家，而且扩散啊，重创香港的酒店业。咁啊，星岛日报发现，位于上环香港 SOHO 的一间酒店啦，近期已经咧就暂停订房的服务，仅仅保留位于咧就餐厅继续营运。咁啊，系首家因为咧就系疫情打击生意而需要长时间放弃主要业务的酒店。咁啊，酒店就向星岛日报确认啊，会暂停开放客房，直至到疫情不再对客人构成忧虑或者威胁。咁啊，酒店嘅员工亦都确认啊，酒店现在已经咧就不接受客人嘅租用房间。咁啊，并且由明日开始咧就停止营业，至到九月份暂停为。暫時就定為停約就五個月。據說不單只有員工因此就而被遣散，連管理層都已經被裁員或者就減低日常的開支。香港的多間酒店入住率不足一成，近兩個月已經先後有兩間酒店結業。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亦認為，去年的社會運動影響內地訪港的意欲，有關的情況在第四季開始就略為改善。當時業界寄望今年的農曆新年，但是疫情震撼所有的旅客，部分酒店入住率是極低的。咁《星島日報》尋日亦都以市民嘅身份致電酒店查詢啦，員工就確認咗消息，並且指出近月受到疫情嘅影響，酒店基本上咧就冇客户入住噶啦。咁酒店亦都回覆《星島日報》查詢嘅時間話到啦，基於目前咧就係低於以往嘅業務狀況，採取咗咧就相應嘅營運決策，會暫停開放客房啊，至到疫情不再對客人構成憂慮同埋威脅噶。咁至於有幾多員工被遣散啊，酒店咧就指出啦，已經詳細同員工溝通並。而且根據法例作出了一個合法的安排，不過未透露有多少員工受到影響的。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亦都補充，部分酒店計過條數，咁減低員工的日常營運開支，決定暫時營業嘅，決定就係暫時停止營業嘅。咁佢話到啊，由大量嘅集團營運歷史悠久嘅酒店，早期嘅債務都已經係還清噶啦，壓力就較為少。咁但係發覺好多單棟嘅酒店啊，或者就係個別投資營運嘅酒店，可能遇到嘅經營壓力係會較大嘅。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 好啦，跟住睇一睇明报嘅头条啦，就讲到咧食环署嘅督察咧一脚踢，洗完疫下咁啊，即系嗰啲咧有疫症嘅大厦咧就巡食肆。咁啊，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咧濒临失控啦，食环署卫生督察咧作为抗疫前线人员，近日工作量大增，疲于奔命啊！記者連日追蹤各區的衛生督察工作情況，發現食環署並沒有因應確診個案暴升而設立專制小組處理一些這些有這些確診數字個案的大廈的消毒工作，而衛生督察兼任督監督疫下的消毒工作之後，隨即就去到這個食肆繼續例行檢查。記者更加發現，署方是未有為前線人員提供足夠的支援和清晰的指引，可見清潔人員在這些大廈梯間是穿著亦都是剝回這個保護衣物的。咁啊，有立法會議員就要求署方係成立專組，係應對疫下嘅工作，去確保咧佢哋安全嘅。咁啊，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就認為啦，上述嘅安排咧出現交叉感染嘅風險咧都唔算好高，不過就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將前線人員咧分為 dirty team 同埋 clean team， 咁啊即係分兩隊啦。咁啊，即使有人員不幸咁樣染疫咧，亦都不至於會癱瘓咗呢個部門嘅工作，將影響咧減到最低。呢個係嚟自明報嘅報導。 好啦，再睇埋嚟自城報方面嘅頭版，咁啊，關於國際新聞消息嘅，話到肺炎疫情影響全球啊，咁啊，英國咧就係飽受遊論嘅國家之一。英國傳媒報道啊，咁啊，以英國首相約翰遜為首嘅政府，對於中國隱瞞國內疫情嘅嚴重程度發出虛假信息，感覺得到不滿嘅，甚至咧就係憤怒添。更加有科學顧問質疑中國嘅實際確診病例可能係現時公布嘅15至40倍，以目前大概咧就81,000人嘅確診數目。去到推算啦，英国方面话到40倍，即系多达324,000宗。报道话到有内阁官员甚至要求咧约翰逊不再允许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参与英国5G 嘅网络建设咁讲。 翻查翻资料，今年一月底英国政府宣布在 5G 网络建设入面容许有限度就使用中国华为技术，如提供一些基站等等 5G 非核心的设备，份额就是大概 35%。 另外华为亦都就被排除在英国军事基地、核设备等等敏感区域之外。咁至於英國嘅疫情本身，尋日新增咧就大概2619宗嘅確診個案，累計係22141宗，再多180人死亡噶，累計死亡人數增加去到1408人。咁啊，面對越嚟越多嘅感染個案，英國政府將一個位於伦敦东部的贸易展览中心改建为临时医院，接收就是肺炎的病人，以舒缓就是医院床位不足的压力，并且增设临时检测站，为车上的医护人员抽取样本检测病毒，减轻对医疗设施的负担。不过发现当地的民众防疫意识仍然是不足的，伦敦一个地铁站里面仍然逼满了很多没戴口罩的乘客，令到当局实施就是一些叫做功效啊，或者是实施的一些方式呢，事倍功半，即是大打折扣，希望大家都要防疫意识要提高一些，不单止只是英国的朋友，全世界的朋友都要。以上来自成报的头版报道。 好啦，跟住睇一睇信报嘅财经新闻，讲到咧就系人行逆回购降0.2厘，预告咧系大减息嘅。上周五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随即响应，昨日就立即重启操作，并且将逆回购利率大幅下调 0.2 厘。人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俊就说，此举是标志了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强调未来仍然有充足的货币政策空间和工具。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方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8:50，星期二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ur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ur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 Chury， 咁啊外围市况做好啦，不过琴日港股都要跌嘅，跌300多点啦。咁啊今日港股方面会唔会有机会咧都做好翻少少咁多多咧？ 是啊，睇到美股尋晚咧就相对比较做好啲啦。咁主要咧都係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同埋俄罗斯总统普京咧就有个通话啦，咁同意安排咧两国磋商翻咧就住呢个石油问题咧进行一个磋商。咁相对之下咧就利好翻投资气氛啦。咁美股尋晚咧就做好嘅，咁道指咧都升成咧600多点啦。咁至于港股嚟讲咧，今日个表现咧相对咧应该咧都好翻少少啦。咁但係总结翻咧港股第一季度咧，其实个跌幅咧真系相当之厉害啊！点数计咧，其实累计咧都跌咗成5000点啦。咁百分比咧就差唔多咧跌成咧近18%嘅。咁但系睇到咧，其实虽然新型肺炎咧，其实个全球确诊个案其实持续增加咧，咁但系睇到咧唔同央行咧，其实都先后咧推出一啲宽松货币政策啦。咁短线嚟讲咧令到港股咧都出现一啲反弹啦。咁但系因为始终受制住疫情嘅表现咧，咁暂时咧相信负面嘅消息咧都比较多一啲啦。咁呢一方面咧都会影响到咧嚟紧港股嘅表现啦。咁港股咧短线咧都会继续波动噶啦。咁上望阻力咧暂时咧就睇24000点呢个关口线咯。 个股方面咧，今日揾咗只新经济股份啊，就系美团点评咧出嚟同散股民去分享翻啦。咁啊，睇到美团出业绩呢只股份 ，Chury， 你中长线点睇啊？ 睇翻美團啦，咁上個季上年咧，2019年咧全年業績咧就扭虧為盈啊，咁盈利咧就有成22億人民幣啦。咁睇翻2018年咧就虧損咧成千幾億嘅人民幣啦。咁單計翻咧上年第四季度咧美團個盈利都有成14億6千萬人民幣啦。咁表現咧算相當之唔錯噶。咁不過咧面對住疫情咧，咁集團咧都話咧第一季度咧個業務產生咧都有一個下行壓力啊，咁收入都會按年咧出現一個倒退啦，同埋咧有一個經營虧損啦，咁所以喺好淡消息之下咧，咁股價嚟講咧，咁相對咧可能會表現反覆一啲啦。不過咧睇翻美團其實長線業務嚟講咧前景咧都仍然樂觀，咁所以如果持貨能力比較高啲嘅投資者咧，咁都可以考慮咧喺十天線之下咧到分階段吸納翻咯。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經理黃志偉 Chew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Chew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誒，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 Chewy， 拜拜。 唔該曬，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继续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 ，Hello 话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阿欧同小白 ，Good morning， 爽鬼啦。今朝咁走嘅， 系啊， 因为我哋好挂住你啊，华梅姐， 我真系 年冇了讲你， 梗系唔系啦，系啊，就系、是、呢个烟雨蒙蒙底下，我就想念华梅姐， 哎呀，我起鸡皮啊， 系啊，依家系咪仲系仲有毛毛嘅细雨，唔系有啲咩依家讲，唔使留翻拜山先讲啊，特别系抗疫嘅资讯咧，每一日咧都要 update 住噶嘛，系咪先？ 我哋咧除咗抗疫咧，要照顾自己嘅身体之外啦，喺呢一个嘅抗疫期间，我哋用好多咧啲消毒用品啊，个人卫生用品啊，咁样其实用得多咧，都搞到我哋自己啲皮肤咧，即系差咗好多啊！阿 O 同阿小白，你有冇发觉啊？你哋个老婆手都鞋手好多啊！ 佢我就唔讲啦，讲下自己咧，呢几日都系咁流骚啊，因为戴口罩咧戴得多， 好耐冇掂佢咩？ 即系讲下自己先啊，由自身出发啊嘛！依家兴嗰啲口罩妆啊，就系唔使化妆就系、是、口罩妆咯，净系化只眼嘅啫。依家啲 OL 嗰啲系啊，好好劲抽嘅， 卡开晒啦， 系啦，继续问啫，话唔知 回避啊，我好明显啦。咁啊，小白你有几用啊？ 我你知唔知啊？我一拖手嘅时候咧， 就点啊？ 唔系佢鞋啊。是我鞋啊隻手啊，因为在家成日洗碗啊捽呢样捽嗰样酒精搓手 嘅。 是啊阴公 啊， 啊下次又拖下华梅姐隻手先等佢 feel 下。 我记得呢我都喺呢一个嘅抗疫 hashtag 嗰度呢同各位姊妹呢有讲过啦，即係呢一个嘅皮肤嘅护理啊，喺呢抗疫嘅日子底下。咁其实呢如果你真係呢担心呢嗰对手呢皮肤呢会因为呢好多嗰啲嘅酒精搓手液啊，又或者嗰啲嘅消毒药水啊，都係比较呢属于一啲挥发性嘅成分多啊，好容易会带走我哋皮肤嘅水分啊，搞到呢皮肤呢好干啊好剩嘅话呢，咁呢就要做一啲啦，唔单止话系搽翻呢一个嘅润手霜啊咁啦，更加咧要做啲深层次嘅，就系咧手部嘅 mask 啦。 哇、哦，手部 mask 系咪啊？ 其实咧系好简单嘅，仲要咧唔使点使钱添嘅。嗱，我教大家一个嘅做法吓，好简单嘅啫。嗱，应该屋企咧都一定会咧有呢个化妆水嘅啦吓，各位姊妹吓。只要咧用啲化妆水，搵啲纸巾咧，即系唔好咁容易穿嘅嗰啲纸巾吓。咁咧，你将啲化妆水咧就湿透晒嗰啲纸巾之后咧，就将佢咧攞嚟敷 晒落你嘅手度，包括咧包晒你嘅手指啦、手指罅啦，包到去咧呢一个嘅手掌嘅位置，去到手腕。 嗯。 然之后咧，就揾一个嘅胶袋，就套住只手。 O K。 咁跟住咧，就喺手腕嘅位置咧，就用橡筋又或者揾胶纸咧，系将佢扎起。 啊 咁、里边咧，咪变咗好似焗住胀卜卜咁样啦，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嗱，你如果你唔中意胀卜卜咁咧，你可以咧，首先喺扎住个手腕之前咧， 揿翻啲气出嚟， 低压低压佢。 系 啦，系啦。我仲有几多时间啊？ 仲有都好多， 仲有两分钟 啊！ 我会同你分享一下自己呢个手部 mask 嘅经验。 嗱，你咧将嗰个咧胶袋里边咧胀卜卜嗰啲空气咧，搵只手咧就先低压咗佢出嚟先。咁咧令到嗰、那个。啊！膠袋咧，咪貼翻啲皮膚啦，貼翻隻手指嘅皮膚。 但係嗰啲膠袋、手套都得嘅話，梅姐咁樣係嘛？ 都可以，不過我驚咧，佢會太貼咧、你插入去嘅時候會整甩咗啲紙巾啊，啲濕嗰啲，即係染咗化妝水嘅紙巾。咁、所以你都係揾一個膠袋好啲，寧願之後咧就擠壓翻嗰啲空氣出嚟，跟住再扎翻個手腕，然後咧你就咁樣咧、焗住佢咧，就焗佢10至15分鐘。咁、之後咧拆翻開佢，啊，然之後咧就拎走翻嗰啲嘅紙巾。咁你嘅手呢应该仲有少少湿润嘅喺呢个状况底下。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就再涂一浸嘅润手霜。趁你湿湿地擦一浸润手霜。咁之后等佢风干啦。咁对手就好滑。 咁就冇嘅。其实呢一个手部 SPA 呢我有做过一次。但係我真唔鍾意嗰个感觉，因为呢你将自己两只手呢套咗落去嗰个湿立立嘅类似系。膠袋啦，因為入面有嗰啲充滿嗰啲保濕液啊、護膚液嗰啲咁嘅嘢啦，一懟咗落去咧，成隻手咧要張住咗咁樣咧，即 係你係咪真係有用一個紙巾去薄佢，之後吸住隻手架，冚住隻手啊？ 有啊，連個膠袋都套埋落去啊，都真係咁樣。出邊嗰啲按摩鋪都係咁樣嘅。 你唔中意啦，我哋唔中意呢種感覺，但係你都係要做㗎。係 啊， 如果唔係咧，你老婆好受罪㗎嚇嚇，咁你鞋濕曬。 係啊，真係啊，即係手鞋都唔緊要啊，最緊要唔好起鞋鞋啊。華梅姐，準備你嘅 hashtag 啦喎、 神光第一線。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抗疫时期，双手都要敷下 mask， 避免 boyfriend 以为拖住你阿妈。 喂，呢个好笑、啊，真系拖咗妈咪，唔系妈咪都好，妈咪都要做。 我想用条仔噶。 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蓝田嘅启田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商场有交通意外啦，现场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启田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启田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咯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黄珠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杯道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通识六十秒， 睇紧咩咁入神啊？ 印尼沙曼舞， 即系嗰啲千手舞。 你又识乜嘢系沙曼舞？ 梗系啦，佢系印尼最受欢迎嘅舞蹈之一，起源于苏门答腊岛阿齐省嘅加柔族。 当年加柔族人希望透过跳沙曼舞可以增强族人之间彼此嘅凝聚力，因为呢种舞蹈系非常需要舞蹈者高度嘅团结合作精神噶。 沙曼舞通常由十几位舞者一起跳，他们会用跪坐的姿势排成紧密的横排，领舞者就位于中央，以加柔语领唱，全程都没有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靠舞者的拍手击掌声作为节奏旋律。 舞者们会弹手指、拍击双手、胸口、大腿和地面，随着节奏同时又或者交替摇摆及转动身体和头部。舞蹈动作是反映加柔族的日常生活及宗教礼仪。 沙曼舞是印尼文化多样性和神秘主义的结合，所以由2011年开始，沙曼舞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小锦囊，各位在香港的印尼朋友请留意。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咁多位在港嘅印尼朋友，记住啦！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该晒 Barbie 啊！头先嗰一段嘅印尼文咧， 同埋格先生， 系格先生，我真系唔系好听到啦。究竟个内容系啲乜嘢啊？ 我哋都唔识听。 系啦，咁所以咧，转个头啊，我问一问 Barbie， 究竟个内容系啲乜嘢先？咁 当然啦， 嗰个抗疫资讯就系讲俾印尼嘅姐姐听下啦，咁啊会了解得到啊吓，咁大家都同心抗疫啦。咁啊，香港人除咗大家平时认识嘅，仲有好多唔同嘅国籍嘅，都系香港人嘅。即係佢原生可能係一個意大利人，但都入籍變咗香港人，咁都有啊。之前喺小白嘅環節啊， 哦，係啊，係啊， 我的精鋭朋友入面都有出現過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不分你我，不分種族啊，總之咧，同心抗疫啊，最要緊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今日天氣真係麻麻地啊，多雲啊，早晚咧有。几阵雨啊，同埋薄雾啦。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会明朗一啲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啊。初时咧，离岸嘅风势咧就间中清劲啦。展望啊，明日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啊，随后两三日都系多云啊，风势会颇大添。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咧94%啊。每逢啊 星期二的早上呢都会有李嘉仁医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医学的信息的。当然李医生旁边会有彭仔出现，一起听一下他们今个星期讲些什么先。 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来到星期二的九点过后，除了有我彭仔程振鹏响树之外，电话旁边也都接通了我们的晨光好友，就是李嘉仁医生。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是啦，今朝早呢有没有什么的信息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嘛。 我哋讲咧， 系 刷牙， 我刷牙， 刷牙，刷牙有咩？ 日日都起码做两匀噶咯。 系啦，嗱，你估一日系两匀啦，三匀啦，定四匀咧？ 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就话我所认识咧，都会有一个习惯，就系用完餐之后咧，佢都会去洗手间刷一刷牙嘅。 啱啊，啱啊，系啊，有啲人啊。好勤力嘅，咁啊最近咧就喺韓國咧就做咗個研究啊， 系， 咁系你估刷幾多次咧？四次， 四次， 系啊四次。嗱咁點解係咁樣做呢啲研究咧？ 邊四次咧？同 係啦，嗱唔使理佢係幾時幾時先嚇，我哋講四次， 嗯， 啊有啲可能咧就仲話，誒好乾淨，刷夠。多过四次，咁点样咧？佢哋发觉咧，如果你刷牙刷得咁多嘅话咧，有咩好处咧？心脏，心脏嗰啲叫心房颤动啊， 系 atrial fibrillation 咧又少啲喎，心脏衰竭又少啲喎，吓点解咁得？ 同个心脏有关啊？ 系啦，嗱，佢哋研究第一。 嗯， 佢咁刷法咧，即系好多口腔入边啊， 嗯， 连带到嗰条肠入边嗰啲所谓微生物啊，嗰啲益菌咧，可能会变咗啦，咁可能系仲好啲。咁啊，仲有咧就口腔啊少咗啲口腔嘅病菌啦，咁咧就弄仲有啦。咁啊，如果咧系咁刷嘅话咧，咁就附近啊，口腔入边嗰啲发炎咧，又会少啲啦。咁啊，可能就影响到嗰啲细菌入去嗰啲血液度啊，咁影响到心脏。嗱，呢啲咧即系只系一个数字嘅研究，即系好多嘢咧就未知嘅咁就。 哇！不过阿李医生，如果我哋呢啲啊一般听众咁样听到嘅时候，起码第一个。第一句你讲话令到肠道啊口腔啲益菌啊少咗咁 变咗 变咗唔係少咗 变咗唔会少咗嘅 变咗係会变得更好变得话因为听落益菌喎益菌我哋嘅感觉就觉得係对身体有益嗰啲叫益菌係嘛 因为肠道入面有好多菌嘅 係囉 咁好多年前我哋唔知嘅咁而家一路做落去呢咁发觉有变化啦咁呢啲菌呢我相信呢即係天然嘅菌呢係唔係有害嘅咁但係因为你一刷牙呢令到口腔嗰啲菌呢变咗啦咁影响入面肠道啲菌呢亦都有变化即係只係话我哋个肠道嘅菌有变化咁解嘅啫，咁就可能咧就系呢个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好啦，咁啊，咧除咗牙之外咧，咁啊有一样嘢好得意啊，好啦，一块块啲胶膜，即系所谓胶膜， 胶膜 一个膜 film， 英文就 film， 一块膜。嗱咩膜咧？喺加拿大咧就有大学咧就研究啦，嗱。我哋话好多时候你会用咩膜呢譬如你话我哋食嘢包住嗰啲保鲜膜啊。 哦 係咪 保鲜纸掹住一塊膜。 係啦。咁另外我哋呢而家呢排最驚嘅系乜嘢呢门胶啊就系嗰啲。 手把 啊。係啦呢啲。而家我哋个个都好似好驚咁样。 咁 lift 个 lift 掣都好驚啦。 咁另外好多呢而家你会见到有啲好多大厦呢就用张胶纸咁掹住佢㗎嘛。 係呀喺个 lift 掣嗰度嗬。 喂咁究竟係点先有冇咩特别好嘢先。 容易抹囉係咪 有啲你发觉佢哋嘅零 感咧就嚟自即係荷葉啊。 荷葉 誒線水嘅嘛。 哦哦。 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線水啊，點樣？ 咁佢有層物質啫，會唔會 係？係啦，咁佢咧就係、利用呢個科技啦、 嗯， 啊，用呢個 nano scale， 即係呢個嗰啲好厘米好細嗰啲科技咧，做一啲咁嘅膜。 嗯、 但呢啲膜咧就可以係有啲好細嘅咁樣有個接紋咁樣啊，有啲紋咁啊。肉眼就睇唔到嘅，要喺顯微鏡下啫。哦，原來係唔係平嘅，係、 哦、 有啲凹凸不平嘅。咁、 哦、 啊，仲有咧加咗有啲咁嘅化學。咁、哦、啊，化學有咩好嘢咧？第一時，如果你話有啲血液啊，又或者有啲水一滴落呢度啊，甚至乎細菌啊， 嗯、 我講細菌， 嗯、 未係病毒嗰啲咁樣咧，一滴咗落去咧。黐唔住，唔可以喺停留嘅，彈開好似。 哦， 一滴落去咧，呢啲特別嘅膜彈開嘅，呢啲加拿大最新嘅。咁啊，佢哋彈開，佢哋試咩菌咧？我哋時時好驚嘅，有啲抗藥性嘅葡萄球菌啊， 哦、 啊 ，pseudomonas 叫做啊。咁啊，仲有咧，幾乎所有沒有一種嘅病菌咧、可以。掂咗落去咧，可以黐住喺度，得嘅，冚唪都系扮开晒嘅。 但佢点应用咧？呢种膜可唔可以喷喺我身度啊？ 嗱，佢呢个膜咧系点做咧？就呢个暂时呢个系一个研究啦。 哦， 咁啊，佢咧就系譬如譬如一块膜，好似呢个保鲜膜嗰啲咁样咧，就贴咗喺呢个门罩啊、栏杆啊。啊，好多嘢啦！ 哦，咁就唔使惊诶，黏附咗啲病菌喺度啦。 系啦，包括咗好似我哋用嚟食物嘅 packaging 啊，黐落去啊咁样咧，啊又冇大肠杆菌啊、三门氏菌啊，又特别咧，你发觉呢个我哋惊啲鸡啊、嗰啲肉啊、嗰啲咁样啊，呢、這个真系、似乎咧呢、這个一个好重要嘅我哋嘅抗。菌嘅工具啦， 啊，都几好喎、啊，咁又 系啦，呢啲啊真系唔系就系咁睇落去，好似好干净，佢、真系咧 多一重保障， 系啦，真系做到出嚟睇到可以好稳阵啦。 佢呢个系研究成功定系已经应试噶啦？ 未应试，系呢个喺加拿大 McMaster 嘅， 系 吓、 有个咁嘅研究， 系啦，冇错。這個、呢个就是我哋拭目以待， 系 啊，睇下以后点样样。 好啊，好啊， 好啦。嗱，有啲嘢咧，我哋可以去做到出嚟咧。 嗯哼， 有啲嘢唔得系点样咧？咁、有啲咩啲好得意嘅惯例嘅，咁案例啊，有个咧喺外国啊，有个73岁嘅男士， 系 突然间咧，哇，好头痛啊，直情咧就系蒙查查，都唔知咩事啊咁样。混乱，咁啊佢做过咩事咧？佢一个打一个好劲嘅黑痴， 吓唔通佢打完黑痴撞亲吓、自己身体里边撞亲自己啲气场， 真系有啊， 系咪啊？ 系啦，咁啊佢哋跟住个头好痛，好、痛嘅，我哋照电脑扫描啦，咁、啊电脑扫描发觉咦？点解有啲气喺个脑入边嗰啲，即系啱啱头骨与脑之间咧、 见到有个 bubble 话唔通， 冇错啦。咁啊，系经过，即系因为咧，系呢个我哋一打一支咧，喺、个鼻腔入边咧，令到嗰个有啲骨咧就裂咗噶。咁嗰块好薄嘅膜，即系啲骨膜咧，系可以一直通到去个脑入边脑嗰度位置噶。咁啊，一气压一高，下一次咧，咁啊，直情咧，啲气咧就入咗去个脑嗰头。 哇、哦！即系有啲气泡咯，可以 系啦，冇错啦，喺个气泡嗰度，咁啊，发觉有啲咁嘅事得嘅。咁啊，所以原来。劲嘅打黑痴啦，都有啲咁嘅嘢。 但系点样先可以整走个气泡啊？入咗脑， 要慢慢吸收嘅。 哦，哇， 系，即系我， 但起码知道个原因，点解佢咁痛个头啊？ 冇错啦，唔系突然间生瘤啊，唔 系呢个血管爆啊咁样，就要避免呢啲嘢啦。 系咁啊，打乞嗤都唔好话，哇咁放肆咁尽情啊！ 系啊，要温柔啲，要学阿基叔咁啲温柔啲先得噶。 系啊，咁要问下啦，好耐冇见啦，基叔，系搵个日子问下佢啦吓。 要基叔啊，系咁你。 大家都同心抗疫啊！而家要打个乞嗤都记得咧啲卫生嘅程序啊！唔该大家，除咗话大细声、大细力之外，吓记得揾纸巾揞住口啊！之后要洗手啊！呢啲啊，好咁啊！今朝咧同阿李嘉仁医生倾到呢度先咧，我哋下个礼拜二再倾过啊！ Okay, 多谢你，拜拜。 让干干的干干的嘴湿了再心，一束束一束束烛光了再光，然后执着丝一张刀一支叉便做到再响，又再光，又再响，共灰共暗共你分开至今，对更重至十至今。却未吻过，或有地老与天荒，余生与一生共祝我，轻轻轻轻轻轻轻，不过碰到你跟我，怎么？已发的已发的终不会变更，难道是翘起的翘起的终于会变更？一支支一支支烟消了再烧。难道飘着是一世是一世亦变用劲再吹又再笑又再唱，是远是近是我辗转至今，对跟错思索至今， 谢安琪阿 K 的作品啊，名字叫做再度啊，咁啊呢个时间咧都再度请阿彭爷爷出场啊，同我哋咧讲下咧呢个今日啊，究竟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呢？ 神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咧九点半之前咧，又有我彭仔程振鹏咧，又喺树啦吓，同阿李嘉仁医生倾完偈，转个头咧就要同另外一位先生倾下偈，罗启新先生。 喂，程振鹏先生， 你好啊， 大家好。 好啦，今晚港台电视31星期二晚嘅节目选择系点咧？ 系啊，嗱咁啊，八点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有呢一个时点31嘅，咁啊留意一下咧呢个社会最新嘅现况啦。咁啊去到呢个八点半咧，啊我又想。咧，即系日常八点半咧，呢个点搞啊？ 咩行动啊？ 吓，有一个咧就谂啊，政府早前咧推出咗呢个300亿元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但系咧有17个行业咧，啊佢哋就觉得自己咧冇受关注，亦都系被遗忘嘅。咁、由17个行业咧就系、组织咗一个叫做被抗疫基金遗忘行业大联盟，即系而家成句说话咁样啊，吓。譬如话诶，即系今朝未食早餐，唔知食咩好大联盟咁样， 即系等于当年咧，啱啱有 Facebook 咧啲群组嘅时候，咪好长嘅咩？我经常唔搭几多号巴士嘅咩群组咁样嘅咧， 系啊， 一样翻出嚟啊， 发起个大游行啦，问题嚟啦，17个行业，每个行业派一个，你已经超标啦，系咪先？ 咁啊，佢哋分开台嚟到，喂，做视像得唔得啊？ 去大游行喎、 啊。咦，有咁啊？ 一定唔得啦。 咁应该首先佢攞唔到嗰、那个不反对通知先啦，系咪啊？ 系咯，即系净系嗰个疫情你都反对咗你啦，我唔知佢搞成点啊，所以今晚咧我想睇下。 哦，咦，又系真系好耐人寻味咁、 啊、 样。 系啊。咁另外啦，啊呢啲咧你要留意一下啦，保养身体啊吓。 咩事？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人咧就关注啦，即系除咗汤水之外咧，嗱要你煲汤咧就好难噶，你屋企个煤气仲系咪仲系唔得噶？ 我差唔多接近系咳咁滞噶啦， 系嘛？ 系，因为我都系唔用，我用电啊，多数。 哦，系、 啊，冇乜用呢、這个煤气系。 咁跟住咧就系、 是、点啊？对于煲汤会有影响嘅咩？ 煲汤可以饮茶。 哦， 系啊，咁今集咧就会揾个中医咧，就系注册中医咧介绍下啊，唔同嘅体质咧，应该饮啲咩茶咧去配合，可以令自己嘅身体强壮啲。 我都有听讲过咧，即系最简单如呢一个绿茶同呢一个红茶吓，两大分别。啊，咁就通常就睇下饮啲咩，你嘅身体嘅体质属于啲咩咧，就适宜饮，或者不适宜饮太多边样咁嘅。 我对于绿茶咧饮完之后咧会觉得自己口淡淡，想反口水咁，所以我谂咧系唔啱我饮啊。 你寒啊个人， 系啊， 系虚啊， 孤 啊，我见你虚啲啦，都系 系啊，咁啊心又虚，个人又虚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咧就睇一飞冲天咧啊呢一集咧叫大西洋啊， 大西洋 原来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一脚踢你去大西洋。 系啊，以前阿妈成日咁讲噶嘛，我话你边有咁好力啊咁样， 你会咁样驳你阿妈？ 系啊， 你真系叻啊！你 变啦咁样咧， 哇！你真系抵踢啊！你 系啊，咁就 好曳啊！你罗启新 啊，你冇驳过呢？ 我冇啊！ 真 我真系唔敢啊！喂， 你真系惊会啊？ 唔点敢啊？最多喺个口度口噏噏个噏俾自己听嘅啫。 系咁啱你啊！喂，咁啊嗱。个问题嚟咯，第一次大战之后咧，好多啲战斗飞机师咧，佢即系就系、是，几好玩喎、啊、呢、這个飞机都咁啊，于是乎你就开始啦， 做咩 啊？揸飞机打关斗啊，表演啊咁样，啊搞搞下咧，开始就有人话，不如我哋搞啲商业航线啦、啊、咁样，第一条嘅商业航线咧，飞机嘅，即系你估都估唔到由边度飞去边度。 是不是美国的本土啊？ 不是、哦、是1924年11月呢由巴黎飞去莫斯科。 哦、 而第二条呢是由莫斯科飞去北京、哦。 商用的。 是啊， 商业用途。 这个呢他的政治宣传呢就是、 大过一切啊。 是啊。那跟着几时呢才开始有美国啊和这个欧洲接轨呢、就直至到1927年。五月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传奇人物啊，就系、是、叫做林德伯格，我哋啲名真系咁样啊吓， 可能本来大家都识嘅，就译咗呢个中文咁样之后，即系边个啊？ 阿林伯啦，佢咧就揸飞机啊，揸33个钟头咧就横到大西洋啊， 哦， 咁即系佢成功咗之后咧，宣传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开始由纽约去到巴黎。 嘅飛機可以坐啦。 啊，咁大家可以咧詳情留意今晚嘅港台電視31呢一個節目，係晚上9:30做嘅，係咪啊？ 係啊，一飛沖天啊！ 好嘅，多謝劉啟新， 拜拜， 下次再傾，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今个星期内会启用400张第二线隔离病床，照顾康复中的新型肺炎患者。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话，部分醫院已經在上個星期使用二線病床，形容是無得選擇的安排。他說二線病床在負壓裝置上會比一線病床稍遜，對醫護人員的保護會較差，因此必須做好防護。馬仲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暫時醫護人員的裝備都足夠，但是未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如果去到年尾，到時就難以估計。他又說，由於隔離病床增加，由內科調往 Dirty Team 的醫護亦都增加，十分影響內科的普通服務運作。有醫院會考慮尋求其他專科人員協助內科服務，但是由於涉及不同專科會有一定困難，但是亦都不得不調配更多人手。他指出，現時大部分內科服務已經取消，包括內窺鏡、深度管檢查等，主要以急症服務為主。美國累計超過160,000人確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加州州長紐瑟姆說，過去4日當地因新型肺炎入院的人增加接近1倍，需要入重症病房的人亦都倍增。白宮應對疫情特別工作小組一名專家指出，如果美國將疫情防控工作做到近乎完美，最終死亡人數大概在10,000至20,000人。分析說，那名專家暗示有關數字是下限而非上限。另外，美軍醫療船安慰號駛到美國疫情最嚴重的紐約地區，接船的纽约市长白思豪说，目前处于战时气氛，必须齐心合力抗击疫情。又说，清除港口淤泥、迎接安慰号等的准备功夫做了8日，比原先预期的2星期缩短很多。全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人数超过780,000人，37,000多人死亡。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累计确诊人数突破100,000，再多812人死亡，累计11,000多人不治。意大利全国封城接近3个星期，当局决定措施延长至下个月12号。西班牙累计85,000多人确诊，7,300多人死亡，当局已经禁止未来2星期一切非必要经济活动。当局为遏止病毒扩散，禁止舉行喪禮，包括屋企守夜。死者下葬或者火化的時候不得多於3人出席。至於累計44,000多人確診的法國，就再多418人死亡，創單日新高，累計超過3,000人不治。全國居家令延長至4月15日。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島風號在鹿儿岛县屋久岛以西大约650公里的东海公海上，和中国渔船相撞。海上自卫队说，渔船上有13名的船员，没有人死亡或者失踪。护卫舰和渔船目前都停泊在现场海域，海上保安厅和防卫省正是调查事发经过。日本防卫省说，岛风号星期日从长崎一个基地出发，事发的时候正是执行警戒监视任务，撞船导致左舷一侧受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和薄雾，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多云，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15点，升438点，总成交金额8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6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19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升6.2；美团点评93.7，升5.7；中国平安76.75，升1.35；友邦保险70.05，升1.9；阿里巴巴184.5，升4.2；中国生物制药10.14，系跌5.4；李宁23.3，升9.5；建设银行6.34，升1；中国移动57.35，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64，瑞士法郎0.961，澳元0.616，加元1.42，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99，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19210点，升125点。港金现价报1494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45美元，卖出161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蓝田启田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田商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啊，启田道啦，来回方向近住启田商场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和全锦公路郊野公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谈浅唱俾你听的詹曾曾洁莹，无论发生咩事，每朝一觉瞓醒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顺境逆境都是一种好的体验，听首开心歌大踏步过好每一天。除了身体，心灵健康都好重要的，就好像 Bob Marley 的这首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 慢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早晨九点四十分，直播室继续咧有阿 O 同埋小白，当然电话旁边咧啊换咗咧林慧 Barbie 喺度 ，Barbie hello，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听众， 喂 Barbie 啊，先解答一个咧叫做世纪嘅疑题难题先啊， 你肯定我答到， 系啊就系头先咧你喺呢个 Beautiful Sunday 嘅 trailer 嗰度咧有个咧关于印尼文嘅小贴士啦，咁当然 咁难啊，点问题？ 印尼嘅 你问小白。 印尼嘅姐姐， 我信马百基嗰啲嚟嘅咋？ 咁但系你都应该会同阿依家系夹咩啊？夹咩啊？ 夹先生， 夹先生咧去沟通一下。喂，究竟呢个 trailer 嘅内容咧系叫啲印尼姐姐系做啲乜嘢？系咪叫佢哋少啲外出啊？或者常常戴口罩啊？唔好去啲人多挤逼嘅地方啊？注重个人卫生啊？等等嘅一个资讯咧。 其实呢是因为解释返俾香港嘅啲人嚟朋友听呢，而家呢如果你多过四个人聚集嘅话呢，咁其实就会有一啲相关嘅刑责可能你就要负上啦。咁所以呢就呼吁大家即係留喺屋企啦。咁 哇 ,very important 啊， 咁 样。 係啊，所以都有啲数字上嘅嘢或者係刑罚上嘅嘢呢就讲咗出嚟嘅头先。 咁即係要留意住呢,Barbie 星期日嘅 Beautiful Sunday 啦，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与此同时呢，咁除咗呢有留在家啊，或者守法的面向，当然还有享乐的面向的。Barbie 今天玩什么啊？ 今天这个呢是留在家享乐的一样东西的。 嗯， 因为呢、就是、自己都是一个小朋友的家长啦。嗯、而且呢都见到有很多身边的一些同学仔也好或者朋友也好呢，其实都很愁呢到底小朋友开始停课呢停学呢得这么久在家呢到底有什么好做呢、 哎、我昨天个仔啊回到家啊。同我讲咗二亿次， 好怒气， 佢好闷啊！ 系啊，诶、欸，咁今日介绍呢样嘢就啱你哋一家大细一齐玩， 系咪啊？ 嗯， 讲嚟听下先。 嗱，呢一个咧，我就觉得系好有趣嘅。咁因为咧，我自己个女嘅同学咧，就近来咧就买入咗一样嘢咧，我就觉得吓咩嚟啊，咁得意嘅咧？嗱，首先讲翻咧，我个女就四岁啦，咁佢啲同学仔都系介乎三四岁左右啦，吓幼稚园嘅 K1 嘅年纪， 系 咁都已经系可以用得到噶啦。咁当然。大个啲嘅小朋友咧，可能就可以自己独立去用呢一样嘢都可以啦。咁嗱、啊，其实好笑嘅，吸引我咧去聚焦睇嗱，其实呢个系一个可以叫做玩具，但又可以系叫做咧一个有少少似百科全书嘅一个套装。 嗯， 咁但系咧，你知而家啲细路咧就咁睇书咧就觉得好闷噶嘛。 系啊， 咁一定要有啲咧有趣嘅嘢咧俾佢哋玩下咧。 本书识出声，有荧幕嘅。会讲嘢， 有声咪叫睇书啦， 有声好书咁样系嘛？ 咁都俾你听到啊！咁咧，我今日讲呢样嘢咧，就系、是、其实系一本百科全书，但系就连埋一个模型、哦。咁咧，嗱呢一个咧，男仔女仔咧，原来都好中意嘅就系、是、恐龙啊！ 哎呀，dinosaur又嚟啦！ 系啦，咁咧，原来佢其实系一个咧，好似啲礼盒咁样嘅。咁、啊、首先系有一本书仔咧，就系、是、介绍，其实图像都多嘅，虽然都文字都多啊。咁咧就系、是、有中英文嘅书啦吓，咁、啊、就讲翻啲唔同恐龙嘅品种啦。咁、 啊、 佢有得拣嘅，咁入边咧就附送咗一嚿咧。叫做恐龙化石。 喂，佢系全英文定全中文噶呢、這个？ 其实咧，佢系乜都有啲噶，咁啊，所以就即系睇下你自己学习需要啦。不过呢个就唔系最吸引到个地方，最吸引我嘅地方就系嗰嚿恐龙化石啊。嗱，大人 假噶啦，嗰嚿一定系。 咁当然啦，其实一个系 讲先。 系啦，咁佢系一个咧，叫做搵啲石膏去塑造出嚟嘅一嚿咧， 叫做化石。 且咪真係嗰啲細路仔嗰啲抌手印嗰啲嗰類 啊，冇錯啦，就係嗰種好容易就可以破解到嗰啲石膏咧。咁、然後咧，其實喺石膏入邊咧，佢就係隱藏咗恐龍模型骨。嗰啲嘅膠啊，即係嗰啲一個個部分， 佢 即係有 一件件組件，組件係咪？係 啦，冇錯啦，有少少似咧，你啲細路仔咪好中意嗰啲好神奇嗰啲朱古力蛋咧，嗰種感覺。 剝開佢， 冇錯啦。嗱，佢咧就附送埋咧一啲嘅工具，即係佢淨係要你好似扮考古學家咁啊，例如係一啲嘅掃啦，你知啲考古學家咪好中意掃下掃下咁樣嘅， 掃同埋有個知道噴空氣 喎，係啦，有曬呢啲嘢嘅，咁咪有手套啦，有眼罩啦，有口罩， 眼罩好有用啊，眼罩口罩好有用。 你知唔知最吸引我嘅呢套玩具係咩？因為佢有眼罩同口罩， 幾好喎！ 你知啲小朋友咧 好高啊，係咪啊？ 啲小朋友其實有時唔係好願意出街咧，又要戴眼罩，又要戴口罩，要戴手套咁啊。 我明你嘅套路啦， 冇錯啦。咁你除咗可以學習一個考古學家需要帶齊裝備去慢慢揼開你嗰嚿恐龍化石咧，去揾翻嗰啲組件出嚟，去從而砌翻隻恐龍嘅模型出嚟之外咧，亦都可以隨之而教埋個細路仔戴口罩同埋戴眼罩嘅重要性。 喂，其實呢個真係幾好喎、啊！我覺得呢個玩具，首先咧，我細個已經對嗰啲恐龍骸骨啊同埋考古學咧好有興趣。係 咧， 其實你香港冇得讀噶嘛？你細個睇嗰啲奪寶奇兵咧， 康於有得讀咯。 有啊，但係嗰啲係研究恐龍嘅課程啊嘛。 你唔會摸到嗰個化石噶嘛？係 啊，同埋 點啊？你嗰嚿化石都係假噶啦。 係啫，但係細路仔嚟講就好開心噶啦嘛，咁嘅玩具。 係啊，同埋康於讀嗰啲咧係恐龍研究咋，唔係考古學嚟，考古學咧真係有個數咁樣數，跟住有啲出土文物嗰啲咧，跟住突然間咧又話俾你聽啊，如果嗰啲文物咧接觸到氧氣咧，佢哋會化成灰嘅咁樣嗰啲咧，好鬼電影劇情噶嘛，好正喎呢個。 其實咧喺文字上咧，佢都有介紹好多，即係譬如考古學工作啊，跟住關於啲恐龍嘅歷史啊，同埋每一種恐龍嘅特色嘅。咁咧其實佢仲有啲小工具嘅，咁啊包括嗰啲咧嗱，佢係掘頭嘅錘仔，所以就安全嘅，即係唔係啲殺傷力。武器嚟嘅，咁啊，同埋都系啲玩具嚟嘅啫。咁亦都有少少 咧。都系胶嚟噶啦，佢个锤仔 系。佢唔系噶，佢都系金属嚟。 我都系金属噶。 系啊，不过佢就比较轻身啲，同埋佢系圆头，咁所以就即系当然，你如果话要攞去掟啊或者成咁，都有一定嘅危险性啦。加上一定要指导同陪同啦。 凿嗰啲有冇凿？ 有啊， 都有。 系啦，所以咧，如果系细个啲嘅小朋友咧，其实就建议家长同佢哋一齐尝试去做呢样嘢。 有年龄限制嘅，即系睇翻后边五至十四岁咁样嗰啲咯。 其 实 咧，我啲女嘅同学，即系我个女嘅同学咧，就系三岁就玩紧噶啦。 哎呀，个仔就嚟五岁未玩啊呢、這个。 但系咧，我想讲咧，因为咧，其实咧呢、這个系几好笑，因为嗰个家长咧介绍俾我嘅时候咧，你知唔知佢嘅前提系乜嘢啊？因为佢个仔咧揼咗个几钟都未揼到。 被揼到咩？要请教啊！ 唔系 你嘅宝贝去请教。 如果揼咗个几钟， 小华你讲， 即系佢有个几钟时间可以好专心做一件事啊！ 冇错啦，而个家长系有个几钟嘅私人， 系啊， 好嘢好嘢。 喂，呢个我要私底下问你， 我真系 我可以喺边度买呢嚿嘢消磨个仔啲时间？系咪啊？ 真系， 真系好佩服啲家长可以绞尽脑汁去谂一啲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坐喺度乖乖地揼嘢揼足成个几钟，以为做地盘咧。 你知唔知我仲谂到咧，即系 做地盘。 阿 Barbie 一路讲系有好多组件咧，咁啊可以揼出嚟揾咗嗰啲恐龙骨啦咁样。佢最尾砌唔砌到就恐龙嘅先。 砌到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仲谂到个办法，直头可以带埋个仔咧出去街嗰度玩。咁我预先咧揾下地方，绿茵草地，我收埋嗰啲。 我仲要揾啊！ 嗰类咁样嘅叫做嗰啲嗰啲 piece 咧，一细细嗰啲组件，跟住又同佢讲大概喺边一个位，嗱你咧就要掘咗佢出嚟先，咁先够住实，要掘咗佢出嚟，再攞出嚟，再凿佢，再攞个手扫佢。 咁你个仔要玩三个钟喎，咁 哇，咁咪好咯， 系啊，咁咪开心啊吓。咁但系小白嗰个就进阶版嚟嘅，要出街玩嘅。Barbie 嗰个咧就足不出户，已经喺屋企咧揼嘢可以揼成个几钟噶啦。 净系喺我阿妈个小花园仔嗰度啊，攞嗰啲骨头仔收埋喺啲盆栽入边 啦。屋企你屋企有条件系啦， 系咪咁玩啦？ 几好啊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开心嘅推介。 哇，好开心啊！呢个推介， 开心在 我 好兴奋啊！ 开心 在大人嘅力度咧就好快揼到，因为其实好易揼。 好，留翻俾佢玩啦。 系啊，所以俾小朋友慢慢揼啦。 好啦，咁啊呢个都系一个 揼石仔。 正嘢嚟嘅，咁可以留俾家长们咧一个好嘅提供咧，咁啊唔该晒 Barbie 啦， 好啦 ，Thank you， 拜拜。 looking for somebody, trying to kick it with somebody. I need a root or to tell me something sweet. Same time, got his hands up on my body. I wanna get hot when he taking low low. Make me feel strong when I'm taking control. I've been looking for my shawty, so come and get it if you got it. For a man who could take that heat. Want a boyfriend, but not too sweet. My baby got a beat up while he running that street. Is he ride or die? I've been looking so long for a guy to turn me on.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yeah.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I've been looking like that nigga. I ain't looking for forever. I had so much stress from my ex to the next one. You better love me better. I need a bad boy that don't bring me drama. He ain't tryna run when they get the nana. Were you ready for the pleasure? And don't you know it's now or never? For a man who could take that heat. Want a boyfriend, but not too sweet. My baby got a bit tough while he running that street. If you ride or die, I've been looking so long for a guy to turn me on.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yeah.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I've been looking like damn nigga. I want a boyfriend, don't put it on me. I'm looking for a man who can take that heat. Want a boyfriend, but not too sweet. My baby got a beat up while he running that street. If he ride or die, I've been looking so long for a guy to turn me on.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yeah. I want a boyfriend, yeah. I've been looking like that nigga. 歌曲名字叫做 Boyfriend。唱的是 Mabel。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我这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Emily 喺咪度啊？ 喺度喺度。 你好啊 ，Emily， 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好。 系晨光 Morning Call， 尽情发挥啦，俾你吓。 系系系系。咁今日其实我特别系点唱俾我阿哥哥啦，同埋嫂。咁佢哋係3月27日結婚嘅26周年紀念啦， 恭喜曬！ 都係亦都係哥哥嘅單日子啦，第一次開業，開咗間家私鋪。雖然面積唔係好細，但喺呢個咁逆境嘅期間，佢都夠膽開。其實大家都有擔心， 加油！ 我哋都係啦，有危就有機。咁我哋全家全個家族都會支持佢，希望佢努力加油， 嗯，系啊系啊， 咁另外系啦，系， 系我好中意咧，就即系头先阿 Emily 讲咧，就是、有危就有机，即系喺而家大家咧都觉得系好紧张嘅时候咧，都充满住一种希望嘅感觉啊，系咪先？ 系， 啱啊！ 如果冇希望就係鹹魚啦。 係啊，同條鹹魚有咩分別？喂 ，Emily， 我想問一下你哥哥咧做咩家私㗎？等我有冇機會幫襯下嘛？ 可以啊，你要我 Apps 佢個地址俾你。 好，好，絕對冇問題。不過，我想問係邊一類嘅家私私？ 家庭咯，即係家庭嘅譬如你梳妝台啊、椅啊、梳化，即係佢係一啲小型家家 咁係咩國家㗎？定還是係香港自己本地嘅一啲家私咧？ 好老實，鋪就係香港啦，但係家私都通常 come from mainland 㗎啦，係 內地方面。因為依家潮興咧好多泰國嘅家私啊，又話 sofa 咁有好多哇意大利啊或者其他北歐系列啊咁樣㗎嘛，咁有好多 相對嗰啲嘅價錢同成本就貴好多㗎啦。 哦，咁好啊，喂，即係 keep in touch 睇下有冇得等我去洗下錢啊嘛，係啊， 好 嗱。又唔使折就唔使啦，原价买就得啦。不过即係真係促进下经济嘛。嗱头先呢就话贺下哥哥呢新铺开张，再加上呢就係26周年啦咁啊。 喺 旁边系咪见到阿哥同阿嫂都好恩爱啊 ,Emily。 係佢哋真係不离不弃，同埋哥哥对阿嫂呢系阿嫂嘅绝对爱啊。无论咩事错都系阿哥错。 系， 又唔系老婆错，咁呢个系佢。 你阿哥个人都几好喎，咁样系嘛？ 系非常好，佢对人对任何人都系好，系一个好哥哥、好丈夫、好爸爸啦。 系啊，咁啊，我知道好嘅咧，除咗你阿哥啊、你阿嫂啦，咁啊，仲有你都系一位好人嚟嘅，都想藉住呢个点唱咧，帮啲医护人员咧打打气，系咪 Emily？ 系感恩嘅，咁我自己都做咗30多年嘅护士啦，咁好感恩呢个职业令我可以系又搵到钱啦，又养到家，系我自己兴趣。咁但我自己都冇谂过喺我即系生命即系就退休之前几年会经历第二次嘅沙士。咁呢次係最更加嚴重，因為經過社會運動啦，跟住今次嘅疫情，大家真係身心都俱疲啦。咁我日日都有翻工，但無論點我都仍然會翻工，因為我會盡我所能做我專業。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圍啦，我哋真係身心俱疲，就嚟真係支持唔到啦。咁我會盡力，我會做我嘅專業，但係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想是全城的市民和医护要同心抗疫， 是啊， 同心抗疫。 医护有一句 hashtag 就是说，即係醫護人員咧就堅守自己嘅崗位，至於咧在家嘅朋友咧就堅守自己在家嚇咁樣。 係因為正如袁國勇教授講，嚟緊呢一兩個禮拜係好 critical 噶啦，我哋嘅床已經冇曬啦，我哋嘅人已經調配到本身已經唔夠人手。去應付流感，但而家再咁嚴峻咧，我懇請所有嘅香港市民盡上自己嘅能力，你即係留在家中，洗手、戴口罩，做好家居清潔，已經幫我哋嘅忙，唔好增加我哋前線醫護人員嘅負擔。 係啊，咁啊，大家同心抗疫啦！啊，總之加油啦！希望藉住呢一首作品啊，梅艷芳 啊，每一個人都係自己心肝寶貝，我希望個個都。身体健康， 大步揽过 健康， 香港人， 明白， 多谢你， 香港一定 win 嘅， 多谢你 Emily， 拜拜， 多谢你。 突然在眼前，我急冲气喘，动情为你，盼君好发言，来赠相思一串。 属于妹姐的作品啊，《心肝宝贝》。咁啊，头先嗰位听众 Emily 咧，亦都系啊前线嘅医护人员嚟嘅。咁啊，佢点唱？咁啊，帮身边人打气。我哋都想藉住呢一首作品咧，帮佢都打一打气啊吓。咁始终咧，面对住咧疫情咧，个个都系辛苦噶啦。咁啊，俾啲挣扎， 系 加油， 大家加油， 坚持。 听日再见，拜拜。